反难民的同时，欧盟应该接收一些难民。对于波兰威胁，如果情况未有改善，可能切断和白俄罗斯的铁路连接。卢卡申科说，这样可能只会适得其反，铁路将改道穿越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地区。德国政府发言人说，上星期已经明确表示为2000名难民建立人道主义走廊的想法，对德国和欧盟来说都是不可接受。奥地利总理沙伦贝格强调，欧盟不能够屈服于卢卡申科的勒索，必须要团结应对由国家支持的混合式攻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普遍下降至15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稍后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又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75%。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6至7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619点，上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82点，下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 日元 114.86， 瑞士法郎 0.933， 加元 1.27， 人民币 6.387，英镑兑美元 1.34， 欧元兑美元 1.124， 澳元兑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5.29 美元，卖出 1805.9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9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出边咧就凉凉地啦，咁啊1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5%，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都系生效紧嘅吓。嚟到咧就系2021年11月23日，咁啊今日咧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咁当然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啊陪住各位听众，系一个咧即系叫做哇凉风阵阵送出嚟嘅早上，继续陪住你，都系呢句啦。咁我都系人蛋嚟嘅，咁你冻嘅时候我亦都冻嘅吓，咁大家都喺香港，咁所以咧我都能够准时去到工作啦，啊紧守住岗位，希望你今日都要积极努力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当你可以好似我咁成日都系，即系可能因为翻早啦，咁但系翻早咧都有好多人咧就会抱怨嘅，抱怨啲咩咧？唉，成日咧都唔够瞓啊，成日咧就喺早上嘅时候咧就好难起身啊，会赖床啊。其实好似我自己咁咧。基本上有阵时闹钟唔响就自己醒啦，或者有阵时真系啊嗰日夜晚攰咯，闹钟响先至醒嘅，咁样4点几一醒一响嘅时候咧，我就会醒噶啦。因为赖床对我嚟讲咧，其实已经有一个觉得系浪费时间嘅一刻。咁有阵时啊早咗起身嘅，咁你可以咧就先唞一唞，或者系休息一下，或者系沉淀下个人，等个人慢慢醒。如果唔系咧，点会翻到嚟嘅时候咧，成日都精精神神啦，系咪？同样你都系嘅，翻到公司嘅时候咧，每一个人都希望见到自己嘅队友，见到自己嘅同事、拍档，甚至乎同学仔，全部咧都系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咁啊正能量啊互相传递。特别咧系喺冻嘅时候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互相嘘寒问暖，咁啊关心一下对方，睇下够唔够衫啊，多啲嘅关心咧系可以营造咗一种咧。好好团结嘅力量，团结嘅力量对我哋嘅生活嚟讲非常之重要。如果朝头早你都系觉得冻冻地嘅，啊又可以试下喐喐个身体，令到自己咧就可以快啲暖翻，咁啊可以准时出门口。记住啊，时间系金钱买唔到，非常之宝贵嘅一样嘢，千祈唔好浪费啊！所以今朝咧都揾嚟啲歌，令到大家可以喐一喐。起码跟住个节奏韧韧都好啊，韧韧个人咧都会暖啲啊。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我系主持白元浩。 韧啲啊，食酷啦！ 樱花盛开到落下，像美音转速，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边吻合吧，合上它合作吗？尽一全意吗？ 像风铃，主角太 重吧。若我俩有恋爱，关节都软化。 去郭富城，巴拉巴拉 Sakura。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呢、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睇过一啲文章，佢话嗅觉嘅记忆系最持久嘅。关于嗅觉嘅奥秘，一直都系生物学界同埋医学界重要嘅研究课题。早喺20世纪初，医学界就发现气味会对呼吸、脉搏同埋血压产生影响。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气味之于生理同埋心理，似乎都会产生某啲作用。唔同性质嘅气味喺嗅觉传导路径之中有唔同嘅感受点同埋传输路线，最终由中枢神经将呢一啲信息综合处理，引起特殊嘅主观感受，形成特定嘅嗅觉模式同埋嗅觉记忆。所以我哋由出世开始就不断咁样记忆各种气味，将环境之中嘅味道陆续建构成为丰富嘅气味资料库。所以有啲人闻到某一种花香，就会记翻起佢哋童年时候去嘅花园；有人闻到某一种草嘅香味，就会谂起某一次难忘嘅旅行。呢啲都系因为嗰种气味将某一种记忆或者情绪由你嘅气味资料库里面勾引出嚟。一种气味嘅背后可能象征住一个场景、一种氛围同埋一个记忆。寻日开始天气转凉咗好多，我觉得空气嘅气味都变咗唔同咗，从而勾翻起我好耐好耐之前嘅一啲回忆。唔知道如果你而家深深咁样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又会谂翻起啲咩呢？ Sitting here in the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I feel so lonely,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I'm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To go out taking a shower, but there's a heavy cloud inside my head. I feel so tired, put myself into bed. Well,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me. Isolation, I don't want toSit on the lemon tree. I'm stepping around in the desert of joy. Baby, and anyhow,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And I wonder,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各位听众，天气转凉啦吓，咁啊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啊红色嗰张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所以即系代表你啲嘴唇啊同啲手指咧爆擦嘅机会又会高咗啦。我系你嘅话咧就搽翻啲 cream， 我咧就搽咗啦，啊我啊安全啦，希望你都系。不过呢啲天咧即系又唔系话严寒，咁但系咧都真系有啲寒意嘅时候，小寒啦、啊、咁样。有啲咩办法可以帮大家喺屋企入边都可以补下暖，又可以唔需要搞咁多嘢，即系特别系嘥电嗰啲啦吓。啊，有专家咧就话，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咧，用石子，石子我嚟做咩呢？石子咧就可以放入呢个拖鞋入面。嗱，香港咧本身咧就系属于一个咧就系热地嘅地方嚟嘅。我哋咧夏天都热啊，咁所以咧就喺好多人屋企入边啦。屋企嘅布置啦，好多时都会用一啲砖地啊。咁但去到冬天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咧特别分外一种嘅寒嘅噃。啊，原来咧，我哋放一张嘅石子入去我哋只拖鞋入边，就能够令到脚板嘅温度啊高摄氏大概就8度啊。保暖之余，仲可以提升我哋身体嘅免疫力。新界嘅地方啦，天文台之前都已经预示过咧，就会再低多2-3度嘅。除咗咧就系可以着多件衫保暖之外啦，喺屋企咧咁啊，你都可以着多对袜嘅。不过真系有好多古灵精怪方法啊吓。头先提过嘅石子啊，你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反光嘅一面咧就向内向入面，利用啊就系石子反射热力嘅效果，就可以避免咧就体温流失啦。达到咧就可以俾脚尖啦、脚板以至全身嘅保暖功效。嗱，唔同嘅专家咧都做过呢啲嘅实验啊吓，咁虽然咧有啲就话冇可能咧就高出8度，咁但系咧气温的而且确咧可以令到只脚咧就有所提升嘅。好啦，咁如果你话喂，除咗呢一个可以用石子或者着物之外啦，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嘅屋企咧就保暖呢？咁样啊，原来咧，即系唔讲你唔知啊，住喺一个咧正方形嘅房间入边啊，咁样亦都可以咧就令到自己嘅譬如你开咗暖气嘅时候啦，系嗰个叫做保暖嘅效果咧，系有唔错嘅功效噶、哦。而且咧，去到呢啲嘅时候啦，除咗系真系喺叫做物理上保暖之外啦，亦都不妨咧可以喺屋企咧就添置一啲咧就暖色系嘅，例如咧就系暖色系嘅窗帘布啊，暖色系嘅地毡，甚至乎咧你嘅衣着用翻啲暖色系咧，咁啊你嘅心入边咧都会感觉得到暖啲噶。嗱，屋企嘅灯光都系一样噶、哦。如果咧就系由呢一个日光灯啊撤去咗，换上呢个白色灯嘅灯泡嘅话啦，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五十周年，中美球手将组合出战世乒赛混双赛事，国家队选手林高远将会同美国选手张安拍档，美国选手卡林克就会同国家队女将黄曼旭组合参加当地星期二起在休斯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林高远说很高兴和张安拍档，自己目前不是中国顶级运动员，但对方是美国最好的乒乓球运动员，和张安拍档的最大好处是对方会讲中文，希望两人能够尽快进入最佳状态，产生良好化学反应，努力取得出色表现。以色列開始為5歲至11歲兒童注射輝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以色列的第四波疫情在9月開始消退，但過去幾日確診個案再次上升，一半患者是11歲或以下的兒童。衛生部數據顯示5至11歲兒童群組佔了本月至今三分之一新個案。科學家和官員認為，除非兒童都注射疫苗，否則無法達至群體免疫。當地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四成一受訪家長願意帶子女打針，兩成一未決定，三成八父母表明不會給子女接種。本港昨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輸入確診個案，全部涉及變異病毒株，初步確診少於10宗。新增確診的一男兩女，年齡介乎23至43歲，其中男確診者上星期六從美國經日本抵港，在機場檢測呈陽性，另外兩名患者是外佣，其中從印尼抵港的女子已經接種兩劑科興疫苗，上星期六在機場檢測呈陽性，一名來自菲律賓的外佣已經接種一劑強生疫苗，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警方正調查昨日在將軍澳發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71歲女子死亡，一名貨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事發在昨日傍晚，一輛輕型貨車在寶林北路撞到一名正在過路的女子，她頭和腳嚴重受傷，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治理，其後證實死亡。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稍后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又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 7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顾鸿铭戏谑胡适、陈独秀、李大超等等，要他们拜师的时候带上拜师礼，他们三个于是就战战兢兢地一起来到东兴楼赴宴。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儿童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咧喺下昼三点左右举行啦。而我的节目演艺传真就喺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俾大家，可以话是分秒必争。而家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摄，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咧就系6:36分，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啦，咁啊听紧啊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等我打电话俾阿林慧睇下佢朝头早起咗身未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我想话咧，你今朝早一打电话嘅时候咧，同我讲嘅第一句说话咧，你令我觉得咧，第时我入咗老人院咧，你应该都会打电话嚟问一下我，你琴晚瞓得好唔好啊，婆婆？ 喂，我知道你个女儿入咗小学啊，咁啊唔使担心啊，谂住问一下你嘛，系咪先？ 系啊，但系你好搞笑，你今朝话啊，你一定瞓得好，你好似咧，我真系觉得自己咧唔系似呢个林姑娘，我觉得我似一似呢个林婆婆。婆婆，你琴晚瞓得好唔好？我好有呢种感觉啊！ 咁咪好咯，有人关心系好重要，你知唔知啊？ 梗系啦，尤其是即系身边嘅一啲好同事嘅一句问候，哇！就算冻冰冰都觉得暖粒粒啦。不过唔系讲笑，我琴日真系觉得好冻喎，琴晚。其实睡眠质素系 OK 嘅，不过可能真系唔系好习惯咧。通常第一晚转冻咧，咁你开窗瞓咧，你嗰个体温调节硬系觉得哇，点好似咧喺啲窗罅度有啲风咧摄入嚟。 哦，你咪开得只窗太大啊？ 又唔算喎，两三寸咁上下啦，即係还好啦。但係因为呢，你知佢每一次吹唔同风向嘅时候呢，佢撞风入嚟嘅状态呢都会有少少唔同㗎嘛。係啦，咁所以我琴晚呢就觉得係有少少嘩，好似有啲风鬼鬼祟祟寒下寒下咁。 呢个鬼鼠风呀、 啊。我都觉得好鬼鼠。所以我今朝第一件事起身嬲住张被闩晒啲窗先，因为惊住呢真係冻呀起身嘅时候。 係啦，咁各位听众都係呀。千祈唔好冷 场。真係㗎。好多时咧，你换衫嘅时候咧，你唔觉咧，咁呢啲鬼鼠风摄入嚟咧，就好容易会摄亲噶啦。 系啊。 咁咧，就此咧，我今朝早咧就系适逢依家呢几日都起码会十几度，未够20度啦。咁咧，我就揾咗一啲咧，可以令到大家秒速起床嘅方法。 就拎开张被咯。阿妈都系用呢招噶啦，拎开张被。 唔系，嗱，其实咧，我哋都可以咧系作好准备嘅，因为我睇完之后咧，我先发觉吓乜、啊、原来真系有呢个关联性嘅咩咁。其实我觉得咧，可能有啲习惯，大家本身平时都会有嘅。咁但系咧，就原来咧都佢可以令到你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咧，冇咗嗰一种赖床嘅感觉嘅。咁我哋可以一齐研究一下。 喂，我谂到个办法，我突然之间又就系、是、夜晚咧就饮多啲水。啊，还掂天气干燥，饮多啲水啦。咁你心谂，喂，饮多啲水有水肿咁、啊、样，但系饮多啲水咧，你会急噶嘛？咁朝头早嘅， 所以咧，你就会，但系你要饮到啱啱好嗰个钟数先醒。 你唔好理啦，你仲要饮多啲醒咗先啦。 你呢啲咁残忍嘅，你 系啊，我都系咁残忍对自己嘅。 好啲、啊，我嗰啲咧就系纯粹咧，佢话第一招咧就系教人哋咧，瞓觉之前咧要将自己嘅体温提高一啲。系啦，因为原来咧，佢话体温咧系好影响人嘅睡眠质素，即系好似我琴晚咁咧，成晚觉得寒下寒下咧，咪会醒咯。咁、 哦、 咧，如果咧 你係特別係嗰啲肌肉量少嘅女士，即係你知其實好多女士而家都係減肥啊，好苗條噶嘛。咁其實咧本身要保暖咧，就已經係會即係冇一啲運動型嘅男士咁好啦。咁、更加可能咧會因為一轉涼咧就會手凍腳凍啊，即係你知好多都係咁噶嘛。咁原來咧只要你喺瞓覺之前咧嘗試下浸浴或者浸腳。即係用暖水啦，咁、浸咗之後咧，佢就話令到你咧個血液循環好咗，行好咗之後咧，你先至去入眠咧，咁你就會瞓得好啲嘅。咁、你自然個睡眠質素好啲，第二朝咪冇咁想黐住張床咯。 呢、這個都係嘅，或者你臨瞓之前做呢個 HIIT 30分鐘不斷係咁喐， 跟住應該唔會瞓得著， 唔會瞓得著失眠啊！ 第二招咧，我又覺得幾搞笑，佢同我完全係背道而馳嘅。佢就話咧，原來咧有個研究話俾大家聽咧，原來嗰啲鬧鐘嘅聲響咧，都會影響人嘅起床嘅意欲嘅。 哦， 咁我就諗啦，嗱、我自己咧不嬲就係 set 嗰啲我最討厭嘅鬧鐘聲嘅。 係啊， 咁我就會九秒九彈起身拍低佢啦。我覺得係咁樣。 喂，我好想知道你最討厭嘅鬧鐘聲係咩？ 我陣間俾你聽。 好好好。 我乜嘢都試過，我試過 set 烏鴉叫啦，我試過 set 鴨叫啦，試過 set 青蛙叫啦，跟住我係覺得好討厭啊，真係好煩啊！快啲起身拍低佢。 而家可以令到我四點鐘準時起身嗰個鬧鐘聲音咧，就係蟋蟀嘅聲音，吱吱吱吱吱吱，因為咧。你要四點鐘，如果突然一blang咁樣嘅話咧，咁啊又唔好啦，成屋醒，成條村都醒曬啊！呢陣時咁靜，咁所以就有一個好温文嘅蟋蟀聲啊！我又醒喎，真係好嘢喎呢個。 嗱，咁你就正正中咗呢一個日本嘅研究啦。佢個研究話咧，原來咧用越柔和越舒服嘅鬧鐘聲響咧，係會令人咧容易啲喚醒到你身體嘅機能。比起一啲咧，嗰啲咩大聲嘅音樂啊，或者啲經律嘅聲音咧，原來你起身嘅時候第一個狀態咧係會好啲嘅、所以原來你係啱嘅。 哎呀，唔怪之中學嘅時候我狀態咁差啦，咩中學嗰陣時候 嗰啲大鬧鐘， 我有個鬧鐘，佢唔係鈴嗰只嚟噶。佢咧係一個恐龍樣嚟嘅，咁我嗰陣時候我覺得哇，鬧鐘好型喎，咁啊誒買咗翻去啦。咁個鬧鐘一響嘅時候，佢真係只霸王龍喺度喐，跟住又即係個頭喺度揈嚟揈去啊，跟住仲好大聲，哇咁樣好嘈，真係成條村都俾我嘈醒。咁但係因為就係咁嘈啦，所以咧你一起身嘅時候，個人咧就容易燥啊，即係機能都未醒，你個人就已經醒咗咧，個人就容易有火啊。 我都覺得係嘅，我以前都試過咧，買過一隻咧，係嗰啲啷好大聲嗰啲啷鐘咧，咁咧冇意識到屋企細咧，同埋擺得近耳仔咧，我係嚇醒咯，真係好驚嚇，呢個真係唔得啊！喂，咁最後一招咧，同大家講咧，就係、我今朝有做嘅一件事啦，就係話咧，叫大家咧，盡量喺瞓醒嘅時候咧，盡量將個室温提高翻啲，即係好似我咁閂窗啊，或者係拉咗啲窗簾先啦、咁因為其實咧，你起身嘅時候咧，你要離開個被竇咧，你都希望令到個身體嗰個適應能力可以快啲，即係唔會話一行出去都咁凍嘅咁樣啦，你就會縮翻入去啦嘛。咁所以其實咧，即係都係嘅。同埋呢啲天氣咧，最緊要注意就係咧，譬如家長咧，家長咧應該利落啲嘅。如果你換衫啊，出門口，其實仲要注意一樣嘢就係咧，幫啲小朋友著校服嘅時候咧，因為始終咧而家啲冬季校服咧通常都著幾浸噶嘛，即係可能係底衫、恤衫，然之後再加棉鴨仔咁，即係可能好多樣嘢啦。咁喺呢個咧著幾浸嘅過程咧，如果你唔記得咗閂咗嗰只鬼鼠窗咧，咁就好容易俾嗰啲鬼鼠風攝入嚟咧，就冷親個小朋友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就真係要注意一下啦。 大家留意住啊，咁以前咧我聽阿 Cousin 咧阿羅繼新講過有一招咧，咁佢即係佢屋企咧。都装咗嗰啲叫洗手间嗰啲暖风机啊，即系嗰啲恒温机咧。而家好多人屋企即系洗手间都装咗啊嘛。 系啊，我屋企都有嗰、那个。 咁佢咧就将嗰个 remote 咧就放咗喺房嗰度。 哇，咁远都收到啊？ 收到噶，真系收到噶。跟住咧，佢咧就一起身嘅时候，佢咧就对住个厕所个揿揿掣，开咗个暖气先，咁样。咁啊，开咗大概一两分钟咧，跟住佢就可以去呢个厕所嘅时候，佢就觉得哇，成间屋都暖晒，搞掂。 哇、哦，呢、這个方法好好、 啊、喎。系啊，你都试下你呢个方法。 系，我都试下，我都试下。我唔知咁远收唔收到咧，等我试下先，真系。 收到嘅呢啲唔会收唔到嘅，嗰啲红外线或者定系 蓝牙。我可以咁样喎、啊，隔咁远。 系啊，你翻去试下。 好啦。 好啦，快啲翻嚟啦，一阵见。 阵间见。 我系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晨光百科， 早晨啦、啊，今日朝头早咧，嗱而家咧就已经嚟到早上嘅6:44啦。晨光百科咁啊，寻日咧同大家睇过咧就人体入边一啲嘅叫骨骼啊，咁啊今日咧就望下第二样咯，肌肉。肌肉咧咁啊，其实人体总共有639块嘅肌肉嘅，如果正常嘅话啦，有啲人可能即系变咗八嚿啊，有啲人可能长期一嚿啊，我唔知会唔会有关系嘅数嘅时候啊吓。咁啊，其实我哋施展各种唔同嘅运动啊，各种嘅表情啦，摆各种嘅姿势行啊，呼吸啊，食嘢哈哈哈笑微笑，眨眼弯腰，其实全部咧都系由呢个肌肉咧去到控制噶。有啲嘅肌肉咧，只有喺我哋等佢喐嘅时候咧，佢先会喐噶。咁啊，而有啲嘅肌肉咧，佢系会自己喐噶，例如咩呢？啊！你一谂就谂到啦，心肌唔系我哋做嘢嗰啲心肌，系心脏嗰个肌，咁嗰个就卜卜卜卜卜卜，咁我话梗系要为佢加油啦，佢唔停得噶，唔系我咧就好大件事啦吓。肌肉嘅重量咧就大概占人体重量嘅40%，咁一个30公斤重嘅儿童啊，就拥有12公斤嘅呢个肌肉噶啦吓。咁但系有啲人会话啦，啊点解有啲肌肉咧收缩嘅时候咧就会鼓起上嚟咧，凸起出嚟，即系好似咩咧？好似我哋手俾个老鼠仔咁样。啊，你唔用嘅时候咧，一只老鼠唔知鼠咗去边嘅，你一用嘅时候，喂老鼠啊咁样，佢咧就出嚟啊，然后咧就帮你拎嘢咁样。咁因为咧就系肌肉啊，组成肌肉嘅纤维收缩嘅时候啦，咁肌肉咧就会变硬，并且咧缩短嘅，睇起上嚟咧就好似凸起咗咁样。咁当我哋个手臂咧，又再屈曲嘅时候啦，咁呢个二头肌啊或者手臂嘅肌呢，咁亦都呢就会有唔同嘅起伏作用，咁又会感觉上呢消失咗。有啲人会问啦，喂个个都有肌肉，点解啲运动员啲肌肉嘅特别发达嘅呢咁样。咁因为佢哋专门啊接受咗好多唔同嘅训练，锻炼咗佢哋嘅肌肉组织，咁所以肌肉呢就非常非常之结实啦。头先讲过啦，我哋净系笑嘅时候咧，都已经有好多个肌肉去到帮手啦。咁啊，冇错，当我哋笑嘅时候咧，有接近30块嘅肌肉啊，咁啊参与咗一系列嘅活动嘅。呢个活动就系包括咧我哋嘅头额啊、我哋嘅鼻啊、我哋嘅眼睛啊等等唔同嘅肌肉咧，去到帮助我哋笑嘅。好啦，有一个问题迷思嚟啦，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当我哋一喐嘅时候咧就会热啦，好似我成日都喂天气冻，你喐一喐啊，咁个人咧咪会暖翻啲咯咁样。呢、这个热能到底系边一度嚟嘅呢？啊，原来又系同肌肉有关嘅、哦，肌肉咧就系我哋身体嘅引擎啊，为咗良好咁样去到运转，佢咧就需要喺血液入边获取燃料，即系好似一架车咁样，佢嘅 engine。你踩油，佢个 engine 喐嘅，咁佢都要燃料噶，系咪？咁你唔想倒啲水落去咩？梗唔得啦，咁啊落啲汽油入去。咁人体都系一样嘅，原来肌肉嘅燃料咧就系糖同埋氧气。咁啊，当肌肉啊喐起上嚟嘅时候咧，就会消耗咗呢啲嘅燃料，并且咧喺消耗嘅过程就会产生热能啦。啊，简单啲嚟讲啦，即系好似架车咁，行咗100公里啦，跟住你就摸个车头盖，喂！热嘅、哦，兴嘅、哦，冇错啦。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会产生热量啦。咁啊，细个读 physics 都读过啊，读过呢个物理都读过啦。好啦，亦都好似咧就系木头啊，燃烧一样产生热量。所以咧，我哋运动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咧就系、特别咧系热啦。喂，热嘅相反系冻啦。但系有阵时咧，我哋都会提啲震嘅、哦。啊，原来冻嘅时候，我哋嘅肌肉咧会收缩噶。咁啊，有啲专家就分析啦，肌肉收缩咧就希望可以令即肌肉啊自己就会想去到咧就系身体核心嘅位置，所以就会缩下咁样，希望咧就获取更加多嘅热量嘅。咁啊，佢咧就不由自主咁样去到收缩，咁啊产生热量咧啊就保持住呢个体温，即系佢除咗咧想去到我哋核心嘅位置，佢都不断自己震。其实佢震嘅原因咧系因为佢自己都喺度移动紧啊，或者喐紧啊，亦都会产生咗一啲嘅能量，成员就好似我哋头先讲运动会产生热一样啦。咁肌肉都会震嘅时候咧，就会产生呢一个热，咁啊就会令到身体咧就希望啦可以保持得暖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冻嘅时候，你发觉点震啊都系冻嘅咁样。咁所以咧就我就觉得虽然系咁样证实啦，用途又好似不大啊吓。咁肌肉咧都有好多嘅迷思喺度，下次有机会又同你讲下啦。 从落魄 壳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快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我嚟一首歌曲，佢系吴亦坤加上曲新风，难得你和我。出面室外温系十五度，相对湿度74%。咁啊，留意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继续生效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啊凉凉地，希望你今日朝早就唔好赖床，可以准时起身，准时出门口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我哋大家都系人哋嘅妈咪啦。对于小朋友咧，细细个开始要补充适当嘅营养咧，都好重视啦。我自己就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食鱼肝油嘅。 嗯。 但系大咗之后咧，又反而真系冇乜机会或者冇乜需要去再食呢啲补充品。点解嘅咧？吓？ 但系好得意，你中意鱼肝油啊？中意，因为我唔知道你食边只咧。以前喺我个年代嗰个鱼肝油咧，啲味好腥噶。 我就系中意嗰只怪味嘅 白色嗰樽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又卖广告啦，话几好咧。我都记得我哋系A 妈咪买嘅，但系食落去又觉得鱼麻麻地啊咁。系啦，不过越嚟越即系开始营养资讯好咗咧，确实真系少咗人食嘅。系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好多时。会教育啲家长啊咁，因为大人食鱼肝油嘅话我见少嘅，但系小朋友嘅话都有阵时原来发觉都多，咁因为会觉得啊，可能鱼肝油啊，而家又有啲话有 omega 3啊喺入面啦，对小朋友脑部啦，咁顺带又话有维他命 A 啦，咁小朋友都好嘅，对眼睛啊，对各方面咁，咁会买，但系咧就唔知道有一个重点就系、是、鱼肝油咧，佢嘅维他命 A 系好高，同埋。它因为是动物性的，所以它是吸收很高，就会容易储存在肝度。如果长期枕住有动物性的维他命，因为鱼肝油嘛，那维他命太多的话积聚在身体里，其实是会引致到有毒性出现，其实都是伤身的。 嗯 啊、所以我们就有阵时要去教妈妈，究竟你是想买些什么东西的补充剂给小朋友，是鱼肝油，因为你想要有维他命 性 A 啊呢啲等等啊，定係你想要有個魚油幫佢哋腦部發展咧？咁啲家長就乜有分別嘅咩咁？咁、我哋就要講清楚係有好大嘅分別。咁如果話冇需要要多維他命 A， 又唔想有一個危險風險嘅話，其實主要針對揾翻魚油就好好噶啦。咁係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會去話，咦魚油又有分咩亞麻籽來源啊？唔係，應該唔係魚油，係講魚油入面嘅 omega 3啦，入面有分咩亞麻籽來源，又有 omega 3喎。咁三文魚又有 omega 3喎。咁究竟邊啲咧？咁其實如果真係想揀一啲好啲或者吸收好啲嘅話，我哋都主要去建議就係要去睇到寫明 DHA EPA 啦。咁呢兩個就係直接咧佢容易吸收到落身體度去運用嘅一個嘅奧米加三脂肪酸嘅形態咯，係啦。咁所以即係要去睇清楚，同埋都睇清楚嗰個量咯。因為現時有好多我都會去同我啲 patient 講，哇錢就俾咗啦，係啦，但係原來你食一粒得嗰可能 EPA 加 DHA 得百零，其實冇乜效用噶啫喎。咁仲要佢其實佢建議三粒，你又 cut 到變一粒，咁其實食咗落去好嘥，又唔見效用，但你又俾咗錢買，咁所以其實呢啲都要去睇翻自己個營養上嘅需求，同埋睇下有冇真係可以有即係醫學嘅人員啊、醫生啊，或者可能營養師俾翻個意見，究竟佢需要幾多而去服用咯？因為太少又真係冇乜作用。係啦，太多其實亦都有冇需要呢？因為喺 omega 3啦呢個嘅建議嚟講，我哋都係話唔好超出3000毫克嘅每一日啦。咁但係有幾多人需要到去3000毫克，亦都唔係好多人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話，咦 ，Mimi 可唔可以大概講緊咁如果一個正正常常嘅一個成人要幾多咧？咁其實都可以揀大概500至800毫克嘅 EPA 加 DHA 嘅，咁每日去服用嘅其實都可以。不過想真係對身體嚟講最好嘅話，首先要食一啲奧米加三脂肪酸豐富嘅食物咯。咁大人又可以食，小朋友可以食，咁就係即係譬如三文魚啊、青魚啊、一啲嘅鱈魚啊，甚至乎可以係即係好似蠔啊、一啲嘅青口啊，呢啲都可以揾到一啲嘅好嘅直接吸收到好好 DHA EPA 嘅一啲嘅食物來源咯。 咁所以其實應該係咧先嘗試食多啲唔同嘅嘢啦，先至去諗，如果真係可能食唔到嗰啲嘅食物嘅話咧，就好似 Mimi 之前話齋啦，真係迫於無奈嘅時候咧，就再揾下有冇啲合適嘅營養補充品咁樣去補充下咯。 係啦，同埋注意真係個劑量，唔好諗住越多越好，真係只要係適合自己嘅飲食配埋夾埋，就已經可以有一個好嘅效果，就冇需要真係話越多梗係應該越好噶啦咁咯。 我知道咧，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成藥啦，甚至乎係一啲即係唔同狀態嘅魚油產品啦，有啲係真係可能藥丸狀啦，有啲就真係似係一樽樽咁樣，我唔知佢點樣食啦嚇，純粹有冇話咧？其實有咩分別嘅咧？ 其實都冇乜分別嘅，睇個方便啦。咁有啲好多時就譬如小朋友嘅，咁真係魚油咧好大粒㗎。咁小朋友唔得㗎喎，吞唔到嘛。咁所以有陣時就會用嗰啲 gummy bear 啦，好似一粒啫喱糖咁，等佢哋食到啦。咁或者就真係用油狀嘅一啲魚油，自己按照話譬如一毫升兩毫升咁去調配啦。咁大人就會多啲選擇咯，大人就會有啲話我要方便下下咁倒油出嚟唔方便，我要原粒食嘅，咁就原粒食咁樣咯。咁不過都係要睇下你買嗰個嘅補充劑究竟要食幾多粒，因為我試過有啲 patient 真係一日要食八粒嘅去買嗰、那個，跟住話屈食。八粒仲要咁大粒，话系啊，咁啊又好辛苦喎、啊。咁有冇第啲建议？咁你要拣个高剂量啲，咁你咪食少啲，或者用油嘅话，亦都系佢会比较高剂量，你咪可以服用少啲咯。系啊，呢啲都其实一啲要去注意下噶。 嗱，我知道咧，呢啲补充品咧就比较少人会攞去加热啊，或者攞去煮啦。但系咧，嗱，因为一听到鱼油咧，好似又觉得系啲液态嘅油啦。其实可唔可以攞去做一啲烹饪啊，摆落啲食物度一齐食嘅咧？ 其實最好唔好啦，即係補充劑嘅話，我哋都係額外加落去，就唔係話，我攞咗去倒咗落去當魚油愛嚟炒餸啦。咁其實都唔會建議係咁做噶啦。咁亦都你話煮碟餸要限住，我需要可能魚油係一毫升嘅。咁我倒一毫升落去炒個菜，咁又炒到半天掉嘅，咁又搞到好麻煩啦。係啊，咁所以通常都係喺即係餐外去補充咯，係咯。 即係需要幾多就不幾多食啦，咁樣就唔好攞嚟撈埋其他一齊食。好啦，明白晒，唔该晒 Mimi， 唔使客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傍晚，疑犯是一名年约40岁男子，他得手之后逃去，暂时没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普遍下降至15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稍后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又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7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杨文瑞，今集嘉宾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无论是公屋也好，过渡性房屋也好，我哋希望咧，佢不单系一个居所，做一个社区，让住喺度嘅人咧，佢始终咧有啲空间。 11月24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老板，我知道有乜嘢方法可以提升同事嘅士气。 你想话加人工啊？ 唔系，呢、这个方法都可以帮公司建立一个互相尊重同正面嘅工作环境。 即系， 仲有呢、这个方法可以改善员工之间嘅关系噶。 即系乜嘢啊？ 精神健康职场约章，你知唔知系乜嘢啊？ 唔知喎、啊，诶。但我知道呢，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里面的二台话你知，今集呢就会讲精神健康职场约章。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啱噶啦吓，呢一世都唔使转台啊。这个台最好听，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啊，仲有芭比同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朝有 Didi 喺度。 早晨、啊。 早晨啦， 话做乜嘢啊你？ 佢谂一谂，系咪仲要踢我咧咁？ 系你好啊，两位。 你好啊，咁啊，交通方面点啊？ 好啊，恒常嘅车龙啊，今朝早几好噶，同一提大家啦。都系公主道过海个龙尾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车龙咧就系排到去果栏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欸， 真係好好喎， 係啊，好正咧。咁啊，出邊我好開心啊！ 但係你都係要講話將軍澳嗰個係嘛？ 係啊，將軍澳地下機樓，我哋朝朝早都係咁。 係啊，嗰個位真係要快啲解決啊！即係其他隧道都冇乜特別大問題嘅時候，淨係得佢一枝獨秀咁凍咗喺度嘅話咧。咁啊，即係希望新嘅隧道快啲起好啦。 冇錯啊，咁啊，小白同埋阿芭比，我想提一提咧，因為咧較早前幾日咧，我就打電話嚟九巴，我好中意打去九巴二線嘅，2745-4466啊，成日都打啊。點解咧？因為我媽咪好中意搭巴士啊，我都會搭嘅。咁佢成日問我：阿女人嚟開幫，可唔可以幫我問下點到點？由荃灣去觀塘要搭咩車啊？幾點鐘有車到啊？咁樣我要成日幫佢揾嘅。咁嗰日咧，我就打去九巴二線啦。跟住咧，個九巴二線嗰個同事咧就話啦：，唉，你就唔其實咧可以好方便嘅，24小時咧，我哋過歷個幾月前咧就研發咗個人工智能嘅。咁其實咧，你24小時咧可以撳入去咧，就可以點到點查詢，同埋裏邊都好多嘢可以問到嘅。咁就叫我去揾喎，啊，真係唔錯喎。跟住咧，佢叫我下載咗九巴 Apps 啦。咁跟住就睇個即時對話咧，真係好。好多嘢可以睇到啊！ 系头先经 Didi 一提咧，我都即刻，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中意坐巴士、因为坐巴士而家好多巴士都有得叉电啊嘛。咁你坐巴士，你知我住得远咧，一坐可能会坐半小时至45分钟，咁你梗系玩电话啦。呢、个年代，咁你玩电话最惊咩啊？ 冇电咯， 咁而家叉电，咁啊落车嘅时候仲敷埋添，咁样个电，我几开心啊！ 叉得几快喎？如果系咁， 我 OK 噶，即系起码就算你嗰部机唔系话叉得好快嘅，咁起码你个电唔会跌落去先啦，系、咁都已經好好幫手啦。咁我自己即係一所以就會成日下載嗰、那個利用九巴呢個 app 咧、去睇下我要搭嘅巴士嘅嗰個時間幾點會嚟啦。咁通常譬如幾分鐘，咁你就有個預算行唔行快啲，定係我慢慢行之後淡定都可以等到架車咁樣。咁呢個 app 咧頭先一開嘅時候咧，真係咧喺呢個主版面嘅右下角原來出現咗個icon 啊，咁啊叫人工對話係嘛？ 係。 系啦，咁啊一揿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好似有一个同佢倾偈嘅方式咧，即系有嗰啲 chat room 喺度啊，咁你即刻咧就可以揾到嗰、那个AI 嘅智能工具啦。AI 嚟嘅，唔系人嚟嘅， 系啊， 电脑嚟嘅， 冇错。 系啦，咁你可以同佢倾偈，但系你会问佢啲咩咧？个喺个即时对话嘅 function 入边， 我会问佢啊，我由巴士，即系最主要都系揾巴士路线啦，成日都系，即系由荃湾去观塘或者荃湾去尖沙咀啊，搭啲咩巴士路线咁样咯。 哦， 系啊，但系咧，除咗呢一个你话同佢对话之外咧，另外揿入去咧，而家我又唔知点解揿下揿下揿。在哪裡太多嘢玩啦，咁撳咗佢咧，佢可以同佢揾咧，長者唔見咗咧都可以喺裏邊揾 嘅， 係、啊，好好噶。 係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嘅 function 啊嚇， 好多啊，你慢慢撳啊，真 係。係啊，咁啊， 見到一路撳一路望住你咧，都睇到眼都花埋，真係好多就幾好噶。其實呢啲都方便到我哋啲比較年青啲可以幫長者嘅。朋友咯，可以揾到一啲快啲、即時又唔使街度等巴士啊，咁樣咁辛苦咯。 咁我啱啱都即係問候咗個 AI 啊，即係同佢講話天氣涼咗啦，叫個 AI 都著多件衫啦。咁佢就都有回覆我，我都正在學習緊啊，咁多謝你咁樣。 哎呀，好好啊，好有禮貌、啊。 好有禮貌呢、啊這個 AI 係啊，總之所有資訊咧，自己慢慢撳啦，撳下撳下就 OK 噶啦。 係，咁啊幾好嘅資訊啊，唔該曬 Didi 先， 唔該曬。 好啦，今日出邊天氣方面咧，快啲揾下 O 出嚟啊！如果唔係佢， 睇有冇聲陣陣先。 係啦，早晨啊 O。 有啊，震緊，得唔得？交唔交到？ 交到，交到。 啊，講真，你又未去到十月尾嗰啲就天氣凍啲。哦，我個發現咧，依家香港咧。即系临过年之前咧，先会激冻少少噶。今日咧都依然系冻。嗱，我又问下两位拍档啦。嗱，你哋都同我差唔多起身啦，咁差唔多时间翻工啊。小白就再早啲啦。你咁样起身嗰下，或者出到街上边嗰下超级冻啊？老实讲， 我又唔觉，我觉得起身嗰一下系少少嘅，因为你出被斗嘛。但系出到街就觉得佢好似都系咁啫喎。咁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同芭比个感觉好近似啊。好近磅，我唔知道早一两个钟头起身嘅小白系咪都系咁样 我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冬天嘅，系、啦，我就好憎呢个夏天嘅，咁所以咧呢个天对我嚟讲咧， 其实都几开心。你睇佢今日一冻咗个人几醒神。 系啊，呢、這个天啊，如果你话喺郊外活动嘅话，话俾你听，我寻日先同阿钟哥讲呢句说话，哇，呢、這个天正啊，你点跑咧？都唔会点样出汗啊！ 咁啊系啊，同埋就算出咗汗咧，都会觉得好凉爽咯。 系啦，冇错啦，但你一定要跑、啊，因为你如果喺啲譬如郊外地方嘅话，你一停咧，就好易冻 啊，系啊 ，keep 住运动啊。 系，冇错冇错。咁啊，无论你中意夏天定还是冬天咧，咁啊，最紧要有一个好嘅心情。咁啊，天气今日就系即系一如以往冬天嗰啲咯，个太阳未出嚟，咁啊，天空灰蒙蒙一片咯。咁啊，体感温度有啲冻，咁未至于超级冻嘅。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着翻足够嘅衫啦。咁唔需要着over 咗足够嘅衫，即系着到成个肿咁，我又真系觉得未至于系咁嘅天气上边。咁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讲佢，好嘛？ 好， 唔该 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多云，天气清凉，以及咧系干燥，稍后渐转天晴。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咁啊，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生效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咧，我哋头先见到天文台咧都话到天气清凉啦。唔知 Barbie 有冇发觉咧？我哋成日都话啊，头先同阿 O King 嘅，哇冻啊冻啊冻啊咁样。但系天文台咧系未用到冻呢个字。 系啊，清凉唔系咁，我觉得佢呢个清凉又系几个准确嘅。 系啦，咁如果而家天文台都已经用寒冷啦呢啲字咁，咁我哋点算咧？系咪？咁啊，所以咧咁啊，睇完天文台嗰啲嘅资讯之后，又学到咧点样用字啦。咁啊，除咗天文台的资讯之外，咁啊，仲有神光大学上埋堂先。 神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你继续邀请到周华山博士啊，自在社嘅创办人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啊，我哋咧一连咁多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分析紧咧，讲紧呢个九型人格啦，每一个型号咧系有啲咩嘅特质啊、性格咁样嘅。嗱，之前咧我哋讲咗一号、二号、三号啦，咁啊同大家叫做重温翻少少啦。一号咧就系完美主义者，二号咧就系热心助人嘅，三号咧就系哇嗰啲好冲啊、好有远大目标啊、理想啊、乜都要赢嘅。好啦。到今日啦，我哋讲下四号啦。四号仔又系点样呢？ 系啊 ，Kitty， 四号仔我哋叫浪漫主义者，或者叫浪漫凄美者。Individualist， 四号嘅特质好特别嘅，四号系一切以情为本嘅。无情何必生厮细？天若有情。天亦老啦，真系个 mood 系咁啊！我以后我都要转一转台，因为好明显我唔系四号啊！ 你尽量演绎嗰种感觉。 你听个朋友讲嘢个 mood 咧，你 feel 到嘅。 系 佢好容易俾一啲好凄美啊、好不幸啊、好弱小嘅事情吸引嘅。你一同佢讲一啲唔开心嘅事咧，佢同你连结得好深嘅，即系你同佢讲我好失落啊、悲伤啊、伤痛啊、无奈啊。佢好容易有好，佢好好多好容易有投射啦，同埋好享受嗰种好凄美、好自怜嗰种遗憾感啊！佢好追求嗰种凄美嘅痛，而唔爱肤浅嘅快乐啊！所以觉得你哋啲香港人咧太肤浅啦，你咁就开心嘅，唱下 K 就开心嘅，真系好唔得咯！咁。 咁佢系咪好适合做社工咯？即系如果你话嗰啲感情咁 如果以工作嚟讲咧，嗱。四号做 counseling 啦、辅导啦、社工啦，或者创作啦、艺术啦，所以如果你对四号最大嘅伤害咧，就是、行埋同四号讲啊，你好面善，我边度见过你咧？ 吓、 啊， 我系独特噶、哦， 乜我样好普遍？ 系咯，我大众脸咩？ 系咯，乜我件衫通街有噶咩？即系佢就会好受伤害啦、啊，因为对佢嚟讲，佢系好追求一种非常独特、独一无二。嘅感覺嚇，依個係四一個好大好大嘅特質嚟嘅， 係， 亦都係嗰個好大嘅痛點啊！因為佢追求嗰啲嘢太，所以好唔合群啦，好唔跟社會，好唔跟潮流啦嚇，即係佢好需要啲嘢係即係與別不同啊等等啦嚇，咁、這、呢個。即系佢其中一个好大嘅痛点，或者同人相处上咧，亦都容易出问题嘅。呢个都系四号值得留意嘅。 因为佢自己中意即自成一格啊嘛。咁但系如果佢本身已经咁独特啦，佢仲系咪好难改呢 嗱，四咧就要学一嘅。如果以型号流向嚟讲咧，每个型号咧都可以改嘅，但系改唔系点讲啊？佢都有佢最核心嘅推动力咧，嗰、那个系唔需要改嘅。 系 嗱、啊，你问得好好吓。四、号嗰个核心嘅推动力系情啊， 系 即系人与人嗰个情感嘅连结啊，佢好享受一种好丰富嘅情感，所以佢好能够佢对住朵花能够讲嘢，好多四号都能够 對住個石頭講嘢，對住個木講嘢，對四嚟講係好平常、好平常嘅事嚟嘅。好多四號都得嘅，即係對個卡通人物咧，佢可以同佢傾成個鐘頭或者等等啦嚇。因為佢個眾生有情，萬物有情啊，所以要改咧，佢從型號流向嘅角度咧，四要學一咧。就是因为四是容易个感觉是大过晒一切的。佢只俾眼前当下当刻个感觉去掩盖晒佢。第一呢就是一个好强嘅原则。即是完美主义。佢有佢一套即是价值观或者守则。四号要小心啊，四号可以好反社会 ,anti-social 啊、因为佢当呢个世界冇到㗎。佢往往沉醉咗喺自己嘅感觉，仲要好容易沉溺喺过去嘅。四号好容易为咗一段已经好多好多年嘅感情而忽略咗眼前嘅嘢，而容许自己可以长期沉溺喺一个对过去感情嘅失去。四号对失落咧系容易有一种迷恋嘅，当佢唔健康嘅时候， 哦，咁 总系觉得全世界冇人明白我，我失去咗啲好珍贵嘅嘢，但系嗰个只系佢嗰刻嘅感觉嚟。 系，喂，咁比较容易，可能即系情绪会好起伏啊，波动啊咁样嘅、哦。咁调翻转，佢会唔会沉浸喺啲快乐嘅情绪嗰度先？ 唔会嘅、哦，一般嚟讲唔会嘅，因为对四号嚟讲，嗰啲比较肤浅啊，同埋四号总系觉得幸福快乐嘅感觉只系嗰一刹那啫。 系。痛先系长久 啊嘛，系你系啊即系你捉唔住噶，你甚至你所有快乐感啦，即系快乐到好 high 嘅时候咧，譬如开紧个 party 好开心啦，即系第一佢未必好合群啦，四号好多时好中意一个人喺一个角落里边噶，好享受嗰种凄美嗰种孤独感啦，你成班人开心，佢就觉得咁听日你会点啊？听朝瞓醒呢一个人。你又会觉得点？咁明年你又会点？佢好容易去咗呢种好独特、好迷失嗰种感觉里边。 系。 咁所以四要小心，因为四如果唔健康咧，系容易有好多情绪啦，卷咗入自己嘅情绪里边啦。同埋因为佢咁入咗自己嘅情绪咧，所以佢第一不善理财，普遍四号系不善理财，对钱冇乜概念。我识好多四号咧，签完张单知道多少钱的是事后看看才签了签了几万元、等等、也都没什么时间观念的就算赶到个会如果走在街上看到一只猫在街角失足一角哎呀只猫啊那只猫在那刻是比个世界比 中美关系、啊、比国家经济发展是重要多一万倍因为眼前就是你感受不到只猫一刻很痛的吗 是 那他可以陪着猫聊天可能聊了半个钟、那个会就迟到了、当然我强调这个是不健康的四号会出现的情况 是 如果你听得明白呢那你有可能是四听不明白你真的不是四的 了那如果我身边那个是这一只四号那我应该怎样跟他相处呢 OK 如果你身边嗰一件嗰一伴侣就 是 好简单第一千祈唔好同佢讲大道理佢听唔明佢觉得你好肤浅你好讨厌 因为佢讲情㗎嘛 你唔使讲你就问佢一句说话无论倾任何嘢你只问你觉得点呀、你一日有咩感受呀、你任何时候都系起身第一句都可以问一句嘅。佢哀完尿出嚟呢你有咩佢都会好多感受讲俾你听。 明明啱啱瞓醒 千祈唔好轻易嗱如果你做销售讲啲绝招呀啲教坏人呀讲明先呀。如果你系销售界呢你想即系做一个 closing, 签单四号呢你唔使讲件衫嘅品质啊、质地啊几好啊，千祈唔好讲流行啊，而家几流行几潮，即刻走噶啦，转身已经走了。 因为佢独一无二啊，佢系特别嘅。 你知道佢讲呢件衫咧，系尼泊尔一个小朋友叫阿库都，佢七岁嗰阵时咧，父母死咗，佢就为咗父母，即系纪念父母，就做咗一件衫，全世界得一件啫。咁嘅时候可能已经唔理就签咗单嘅，跟住我嘅25,000元买一件 T 恤翻嚟，嗱呢个笑话啦，当然 系。 我谂你明白我意思，因为。四号是很享受那种故事的连结所以你身边的朋友很喜欢跟你讲故事的一讲故事是很卷入去很多情绪很多感受那这个是四号其中一个容易有的特质的 哦明白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再跟周华山博士谈过我们还有几个型号未讲其实 so far 呢一至四呢我觉得好像还没找到我自己那我不知道身边旁边的听众是不是啦、那我看看呢我们听完五六七八九号的型人格看看对唔对得到到底自己系边一个先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 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痛。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假山，谁将现实里让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一首歌曲《这种亲》，有李恒毅、Jenny 加上萧海欣。咁啊，出边15度嘅气温，天文台都提醒我哋，咁天气清凉，以及咧就干燥嘅。咁啊，早上嘅时候咧，咁啊多啲同你身边嘅朋友咧，叫佢喂着多件衫啊，咁啊暖一暖嘅感觉，呢种亲就出晒嚟啦。 系啊，讲到亲咧，就要讲结婚啦，咁样啊，结婚资讯嘅网站咧就公布2021年啊消费嘅结婚调查，咁啊发现咧今年嘅开支咧，咁啊一对新人就可以悭翻钱啦。悭到2%，我就觉得悭得太少啦。 系、哦、啊，我谂住你都系即系起码两成咁样。 系啦，因为你依家冇得去第二啲地方影婚纱相噶嘛。 系啊，去香港影啦。 嗰度已经悭咗一笔啦，其实。 又唔系、啊，我觉得去第二度影婚纱相，其实可能都唔系争好多钱 嘅 啫。 唔系话 系贵啲嘅， 应该贵啲啊。 唔系，我觉得系会贵少少，但系未必会争得好远。 咁你又有机票，跟当地酒店， 系啊系啊， 系啊。同埋、啊、因为你去亲摄影旅行咧、啊嗯，你一定会系玩埋噶嘛。 系啊， 咁你变咗嗰个 budget 又摆埋入去嘛。 玩唔玩埋咧都后话。本身小白头先讲得好啱嗰样嘢咧，就系、是、话你个机票都系钱啦、啊。虽然你可能成 crew 人都系搭廉航过去啦。咁、嗯、但系你住都要住嗰啲共享酒店啊， 系 Air 乜乜嗰啲， 都有啲再平啲嘅就系你喺香港已经 join 咗当揾当地嘅摄影师， 系啦 系啦，咁、 但系你语言 方面又唔知够唔够通啦、 啊，你语言譬如我去兴井泽影相咁， 唔识讲嘅， 即系好似你同埋小白咁叻日文，就话可以讲啊块面执瘦啲，我都唔知道日文、啊， 或者我哋去咗韩国跟住吓， 系啦，即系 我净系识同佢讲沙拉希哟嘅啫， 系啦，难搞少少啦咁样。咁睇翻啲報道都話啊，咁啊限聚令咧令到酒席方面咧都有所影響。咁 我唔知道兩位拍檔有冇試過疫情之間去參與婚禮，有好多時都係四人限聚啦，即係四人一台，或者有啲係六個人一台咁樣。咁可以十二個人台咧，就要打曬針，同埋嗰個食肆又要符合一啲規格啦。咁嗰啲下山三百字，我都唔識講，因為我都即係唔知未擺過酒啊，疫情期間咁樣，有機會先擺下酒同大家慶祝下咁樣。咁但係咧講到咧人情方面咧。是不变的， 是 大家使了条心去了，是啦， 人情是没变的。没想 着悭2%。没得悭翻，没得随着这个结婚的开支悭翻2%。那高级酒店的人情中位数还是1500元、啊。酒楼方面呢就800至1000。那大家悭住荷包洗啦。 今日是11月23日星期二。农历10月19。適宜定盟納彩開市納財納券祭祀遷徙入宅出行造屋起基修造動土破土上梁安門會親友教牛馬 咁多嘢啱做咁好嘅 你唔想咩今日记嫁娶安葬掘井资产造船 记低佢先 随心啦今日都系腰果日 我会尝试多啲唔同嘅食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调整抵港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嘅安排，唔再接受深喉唾液样本。一般而言，现时只有两类抵港人士可以采用深喉唾液样本检测，包括曾经逗留内地或澳门。但並非按回港二或來港二計劃抵港的人，以及只是曾經逗留 B 組指明地區而尚未接種疫苗，但在符合指定條件的情況之下，獲容許和陪同人士在家居隔離，在家居繼續自我隔離的12歲以下小童。在新安排之下，今日或以後到達香港的上述人士，必須到社區檢測中心以鼻腔同咽喉合併拭子样本检测。富豪机场酒店有两名今个月抵港检疫的住客在一星期内确诊，两人分别入住的房间位于酒店同层，逗留日子重叠4日。卫生署正调查两宗个案的可能感染源头。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场视察之后表示，相信首先确诊使用氣佛口罩的患者是源頭個案。翻查閉路電視發現，患者打開房門的時候有一半時間都沒有戴上口罩，令到病毒容易走出房間，經空氣傳到入住對面房間的檢疫人士。法國總理卡斯泰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將自我隔離。卡斯泰的办公室说，卡斯泰在其中一名女儿确诊之后立即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隔离10日期间将会继续工作。卡斯泰在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布鲁塞尔与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会面，陪同他出访的包括内政部长达尔马宁等高级官员。比利时政府说，德克罗和4名部长将接受检测，在取得阴性结果前会接受隔离。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稍后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是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7:38，室外气温咦跌咗一度，而家系14度，相对湿度78%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觉得冻唔冻啊？ 冻啊！我今次真系觉得好似话冻话冻以嚟咧最冻系今日，暂时。暂时 可能身体有啲 异样 啊，你觉得咧，钟哥？ 唔系喎，钟哥，我入嚟嘅时候，阿芭比问我：，钟哥，你嗰度冻唔冻啊？即系嗰个住嗰个地方，我话唔系觉得冻，我觉得大风啫。 系啊， 因为大风又未必系冻噶嘛，即系咁啊，同埋晏昼咧出太阳就会好啲噶嘛。我又未至于觉得系。 嗱，尋日咧我都唔覺得好凍嘅，咁但係頭先，因為我真係喺條街度即係暴露咗幾分鐘咁樣啦，行行啦，佢落住一啲咧好毛毛嘅 雨， 係啦，即係你擔遮你都覺得尷尬嘅嗰種雨，咁你唯有即係冒住雨行咁樣啦，咁你覺得嗰種濕咧係令到你？加添一陣凍啊！雖然我係從來即係今年未戴過頸巾咧，我而家就攬咗條頸巾翻嚟。咁當然公司好温暖啦，而家相比起出面， 我 OK 喎，我都認同鐘哥個睇法，我覺得好普通嘅呢一種凍。 我都係覺得上一次咧，即係個零兩個禮拜前嗰一次凍咧，凍啲， 可能適應咗啊， 係 啊，可能係啊咁啊適應咗都好啊，唔使即係叫做買咁多新衫，可能攞翻啲舊衫出嚟就得，唔使覺得。 阿 Kitty 講話而家冇。暴雨啊！咁大家驾驶人士小心啲。咁啊，咁我亦都同正话坐的士翻嚟嘅时候，阿车长讲声：喂，我翻咗嚟啦。因为正话车长讲：啊，梁生翻嚟港台，我话系翻嚟港台。好似阿坚哥，好似阿坚哥，路路畅通啊！ 即系你唔喺的士入边讲 咩啊？ 点解唔喺的士入边讲？ 喺呢度讲咧，感觉上温馨、 温暖啲啊， 温暖啲啊嘛。因为落咗车，我都记挂住。 见咁冻，俾啲温暖嘅先。 我想问下，因为你好少离开咗车厢，跟住先同乜？车长，我想 唔通佢怕丑头先搭车嘅时候， 路路畅通， 外向迎内向人就系呢一种啦。过咗先讲嘅，因为今日大家就注意保暖啦。动物都系，我都帮小猪着咗件衫仔， 唔使啦。 要啊，老年犬仲要小型犬系啦，咁佢又怕冻。如果平时真系冻而佢唔够暖嘅话咧，佢就会即系失缩，即系可能搵啲被斗啊，或者 sofa 啊、cushion 啊咁样匿埋啦。 即系奇怪，动物本身已经系有。有一阵皮毛系帮佢御寒噶嘛， 冇办法啦，纯养咗嘛，而家你话佢由细到大通山走咁样，天生天养就话啫， 纯养又变咗种啊，变 咗 贴近 人 啊，贴近人一 样系嘛，系啊，不过咧喺呢啲冻嘅天时咧，其实寻晚我已经见到好多人咧已经 po 相就食一啲御寒嘅食物啦，火锅啊、 鸡煲啊、 煲仔饭啊咁样啦，嗱喺呢啲 时节食蛇添啊， 哇，使唔使咁严重啊？ 佢系中。中意嘅， 我本身中意食蛇啦，系啊， 你唔惊补得滞噶？ 唔惊，你叫我今日翻到嚟就知啦。有冇见我请假？冇啊，系咪先？ 要系要食嗰啲咩气锅鸡啊？即系而家要咁样先得。 喂，气锅鸡都好好食。 气锅鸡同普通鸡煲有咩分别？ 撤出咗香港， 用气锅咯， 就系中间有条通嗰个。 系啊， 你都识啲嘢，我以为你讲唔出添，我以为你完全讲唔出。唔系，原来你系知。 我知，但系我想话个味道有啲咩咁特别咧？咁正。 田七氣鍋雞啊！ 我中意 加咗田七，係咪即刻明曬啊？ 係啊，小食小食， 個味都明啊！ 我唔得噶， 係咪啊？ 即刻流鼻血啊！補果龍啊， 係咩？ 係啊， 咁你本身係個補補嚟噶嘛？再加個補就係補補補啊！ 温暖補補啊！ 你温暖補補啊嘛？ 點啊？見到有啲人 post 嗰啲咩食嗰啲係 啊，食嗰啲補暖嘅即係補暖嘅食物啦，咁啊熱量就增加啦。你哋有冇試過有一段時間係好積極去減肥嘅？ 有 做咩咁嘅眼神啊，钟哥？ 我谂紧嗰啲算唔算减肥？ 佢算啦，你睇佢而家食到咁啦，天生丽质。 我调翻转头啊，我曾经试过好放纵自己食嘢， 系点解咧？ 但系我又冇试过好积极唔食嘢。 唔系，你可能以前即系多啲周围拍戏拍唔同嘅电影嘅时候咧，即系有角色需要，有时候肥，有时候瘦咁噶嘛。 佢哋嗰个年代又唔兴暴肥暴瘦噶， 即系着假衫。 经历咗一个年代就系阿刘德华瘦身男女之后，大家都觉得即系。 暴肥暴瘦啊，即系阿胡杏儿啊，好标志性噶呢一件事，可以好肥咁样演出一个角色，再好瘦咁样系一件成就嚟噶嘛。 我哋嗰个年代再早一啲啦，就阿吕良伟年代啦， 呢个 即系佢做嗰个拍一套电影要增肥40磅啊嘛，做嗰个大罪犯咁样，咁跟住佢就系用嗰个做招来，佢真系肥咗好多，成个肚腩顶咗出嚟。 咁你嗰阵时放肆咁食，系咪因为又系咁啊？ 我唔系。 纯粹想 纯粹想食啫， 系，但之后好快又瘦翻。你见佢都冇乜运动， 系咯，我觉得你都系瘦，即系偏瘦体质啦。 不过而家系肚腩咯，咁样，但系嗰啲我就冇乜所谓。 但咁 OK 啦。 你一讲到嗰啲又冇乜所谓， 即刻落个闸，冇嘢都咁。 因为一冇乜所谓咧，就 OK 就冇嘢 啦， 系啊。唔系，但系都有一句嘅，即系咧，有时候身体里面嗰个健康情况同外在体肥瘦咧，就冇直接关系嘅，系啦，即系有啲人好瘦，可能佢都有三高，有胆固醇咁样噶嘛。 我对上一次 body check， 即系一个月之前去 check 啦，其实都嗰个BMI 啊，都超标啊，系都超标啊， 你 喎， 呢个咪就系咯，真实。 但系 BMI 真系好多时候觉得用肉眼睇到噶嘛，即系佢系一个高度身高嗰个 超咗三啊，超咗三定超咗四咯，系啊。系啊， 好担心你，即刻好担心你。 我啲做咩做咩担心啊？我每年都会体检噶。 咁你而家回复正常俾 啊。嗱， 今日咧提供多一个方法，原来咧有啲人点样坐喺度，见佢冇乜点做运动咧，都会瘦咧。咁就系因为咧。佢谂紧嘢，大脑思考原来咧系消耗大量嘅能量嘅，所以钟哥系咪因为成日要度稿，所以 keep 住都咁瘦咧？系啊，谂计仔， 越嚟越觉得系， 越嚟越觉得，越嚟越瘦，越嚟越瘦啊！ 咁你唔好谂咁多嘢啦， 咁唔得， 我惊你偏瘦啊！ 人嘅机能，今朝系咪小白讲，即系肌肉有啲地方，即系你控制唔到噶嘛？有两个地方你真系控制唔到，你控制唔到你个心跳唔跳动，系咪？佢一定佢要跳就跳，你冇可能控制佢唔跳噶嘛？ 第二个地方， 第二个就系你嘅脑袋咯。 后生嘅时候仲多咗一个地方。 唔系啊，我以为而家都系嗰个地方啊。 唔系，我眼未调啫。 系啊，我咪就嗰个地方。 系啊，我都系谂嗰度。 唔系，我以为横隔膜系打 C 液你控制唔到啊？系咪先？ 眼未调控制唔到啊！我试过揿住只眼，佢都继续调。 系啊，我。咁要嘴大师， 你可唔可以话嗱？我而家唔谂嘢，得唔得？唔得噶，你系会继续谂啊！你越系唔谂咧，佢越系想去噶。 但系有啲人咧，你想佢谂嘢，佢都谂唔到噶。 咁用下脑啊，佢就唔用啊， 系就坐住咗啦咁样。咁唔知嗰啲人会唔会偏肥啲咧？嗱，因为咧，佢话大脑咧。系虽然占我哋嘅体重只系2%左右，咁但系咧消耗身体有成20%嘅氧气啦，同埋热量嘅。咁当我哋咧原来面对一啲已经习惯咗嘅活动啦，我当啦，我哋每一日都翻嚟喺度开麦咁样，咁可能好多嘢咧都好顺畅啦，或者好多嘢都喺自己掌握之中咧，咁嗰个消耗嘅热量相对咧就会慢慢降低翻啦。即系同你第一日入嚟嗰个直播室开麦咧，你嗰个紧张啊，你嗰个聚精会神啊等等咧，就会消耗你多啲热量啦，你谂好多嘢啦嘛。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接咗一啲新嘅任务啊，要学一啲新嘅嘢，譬如你而家去学一个新嘅语言咁样，咁老师一路教你，你又一路谂一路抄嘅时候咧，就会消耗好多嘅能量噶啦。 哦， 系啊，消耗好多热量。 你有冇留意？自从嗰啲翻译机出咗之后咧， 系 人类开始肥啊， 就系 因为唔使学语言啊嘛。 系， 系。 所以其实如果我哋而家生活咁方便，好多嘢都人哋帮我哋解决咗嘅时候，系咪亦都系一个自肥？嘅原因咧， 系嘅喎， 少咗个方法去等我哋燃烧脂肪。 你留意下睇嗰啲，即系我唔记得咗边套动画啦。之前讲过未来世界咧，个个变咗肥仔噶嘛，仲要行都唔行啊，坐喺架车度，哦，自动送到你去边度咁样就算噶嘛。 系啊， 系啊， 系啊， 即系将来个世界就系咁样。 系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用下你个脑袋，消耗多啲能量，咁样从而咧都要配合运动嘅。 每日谂条 IQ 题出嚟考下啲听众咯。 我唔够瘦咩？ 翻学嘅时候， 好瘦咯，你 BMI 超标，不如你谂啊！ 我谂条 IQ 题出嚟，唔系谂嗰个唔紧要啊，俾人考嗰个紧要啊嘛。 我觉得谂辛苦啲，唔信你问阿钟哥啦。 谂佢 不嬲谂笑话啊，谂嗰啲IQ 题都系难 過。哦，睇下你尽唔尽责嘅啫。如果你可以上网抄嘅， 上网抄 好简单嘅啫。 咁你减唔到肥咯？ 我减唔到。

On My Way。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喂，我想话呢，我真係不得不要同大家讲呢，昨日就讲咗我媽话如果出街食呢个波板糖就好危险啦。我今朝早我諗起另一样嘢，就係、是、呢、因为话说呢，我媽细个系有啲嘢呢系唔俾我做嘅，就是觉得好嘥钱。咁上次就话系扭蛋啦、除咗扭蛋之外呢，更加有一样嘢呢，我系由细到大，我諗我第一次去尝试呢一个玩意呢，应该已经去到廿几岁㗎啦，就系、是、夹公仔啦。 哦， 我哋两个都饿，唔通你哋都同意系觉得系嘥钱嘅？ 夹公仔唔系啊，睇你技术噶咋，我啲我呢啲几嚣啊，讲得睇你技术噶咋。 咁你系咪高手先？ 我唔 觉，即系你百发百中咁样，你梗系觉得唔嘥钱啦。 而家就梗系啦，咁我都有交学费嘅阶段噶嘛，即 系 我都有 我。你真系咁练翻嚟噶？ 系啊，唔系点啊？ 唔知道啊，有啲人系天生好似真系睇啲位好准啊。 冇天才，我唔相信天才，一定靠 天努力。靠苦碌， 你要多啲上网，多啲问人。 嗰阵时边有得上网啫？你个年代， 同埋你嗰啲， 我哋嗰个年代细个嘅时候都冇咁多夹公仔啦。同埋我哋嗰时叫做真系夹公仔咧， 系 好简单嘅咋，真系个铁钳系好容易夹噶。 嗯， 即系只夹又唔会话扭松咗啊。 唔会噶。一定是很容易，你一是保证你夹到为止的，争在你夹不夹到你想要的东西。 价钱方面呢？ 唔记得啦， 应该 平 啲 嗰只 嘅，因 为 系啊，旧式嗰啲咧，嗰啲机系 唔系而家嗰啲咁大部嘅，钉屎咁大部嘅啫， 系啊，系山寨啲嘅感觉。 我记得我细个有印象见过一啲夹公仔机，系夹一啲锁匙扣仔嘅，就系拍喺嗰啲扭蛋机隔篱咧，啲咁上下 size 嗰啲报纸档啊嗰啲咧， 即系你就由嗰个规模开始玩起嘅， 系啦， 系啦，咁于是就挑战到而家大大只嗰啲都搞得掂啦。 而家大大只嗰啲，你真系要上网睇攻略嘅。 哦，我有啊，我有试过想学嘅，因为我又唔想俾太多钱交学费啦，但我又想试下有啲满足感，即系你知啦，而家做人阿妈咧好瘀噶嘛，喺个女面前如果夹唔到咧，又或者个小朋友会好失望啦。虽然我经常都系好同意我妈个道理，买一只咧系平过你夹 嘅，系嘅， 系啦， 真系嘅。 但系你去到嘅时候咧，你又好禁不住自己嗰一种嘅，即系啊，好想试下，唔知得唔得嘅咧，或者得咧咁。 我咪上次讲扭蛋个道理咯，你去买一套啊。点都会平过你扭一套出嚟噶嘛，真系 我都试过，即系有呢一个咁少少嘅危机，即系觉得好唔好再试多次咧咁。但系后屘我都揿停咗自己，即系觉得唔应该都唔得噶啦。我相信我就算摆多几多次嘅钱落去咧，应该都夹唔到出嚟咯。咁 又唔好咁快死心住，试过先啦。 唔系啊，我试咗一次，跟住我发觉嗰只夹咧，一来好松啦，二来嗰个公仔嘅摆位咧，我又唔识得好似人哋咁样搵咩，譬如勾起条绳啊，然之后撞隔篱嗰只落去，或者勾起块板又唔知点样扇佢落去，即 系 好多呢啲。我又搞唔掂喎，呢啲 嗰个钳系松松定紧咧？嗰啲你可能你遇人不熟啫， 系嘛？我嗰只钳真系松到净系掂一掂自己想翻嚟。 而家真系有啲咧好古， 你个钳坏噶喎， 好似拗拗痕，拗拗个公仔个屁股咁就想翻嚟噶啦。 所以我麻麻地啊，我个人啫，我个人麻麻地喺香港。夹嘅， 系， 因为香港大部分啲夹咧，太过分啦， 我都觉得系 嘅，太过分啦。 但我想话咧，嗱，我哋头先讲系夹嗰种啦，你知唔知而家有一种坊间咧系剪断条绳噶嘛，即系控制不教剪埋，嚓咁样剪断佢啦。 玩过， 同埋亦都有一种系唔知点样褪高褪低， 好多類型 然之后线落嚟咁样。 好多人有啲就好似一条柱咁样，要见升高嗰个位，见啱嗰个窿，笃入去揿到嗰个虚位，你先至可以跌到啲嘢落嚟。 系啦系啦。嗱，我自己咧，即系虽然我系非常之唔叻夹公仔啦，我人生里边冇试过成功夹到过一只公仔嘅。咁但系咧，我喺即系未去选择交学费之前咧，我系真系睇人哋玩咯。我记得咧，我初即系接触夹公仔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就经常喺人哋嗰啲夹公仔嘅场所咧，就睇人哋即系睇人哋嗰啲高手咧，通常。你会见到有啲人都围住一个圈啊，即 系 有一个人可能就揽住一大包、一包、二包大公仔咁样啦，咁啲人就会喺度围观噶啦，咁我就会观察，哇，点样玩？睇佢好似唔系好难啫，咁，但系我就 feel 到佢系有技巧嘅，即系可能第一步就系首先要松咗佢先，咁，第二步可能又要再咁样点样拱过去咧，咁即系都会有啲唔同嘅招数啦，咁，有啲人真系好劲嘅，我都识得有个朋友系百发百中嘅，即系佢无论系玩任何类型嘅呢啲机咧，佢都系会攞到啲公仔翻屋企嘅，咁于是乎咧，佢去到我好记得。佢嗰陣時要結婚嘅時候咧，佢咧搬新屋咧，佢所有公仔都唔帶去自己嘅即係個安樂窩嗰度。咁於是佢阿媽就咁就捐曬佢啦。咁因為你知道夾完之後其實都仲有個後遺症嘅。 係啊， 你話抵還抵啫，你夾到一屋一代二代一隻二隻咁點處理咧？咁 我哋上次講都話咯，夾嘅時候個過程你會好開心咯，但係夾完之後嗰個成品你未必想要 送俾人咯。 虽然收咗都唔系好想。 就系啦， 你有足够多嘅朋友啊，同埋如果你夹得咁叻嘅话， 你都唔知佢中唔中意，你夹硬送俾佢，跟住佢又系变咗另一个你嘅啫。 所以佢系最好嘅代夹啦，即系嗰啲人咧好想要，但又 唔 识夹咁样， 真系，即系其实真系攞嚟诶，可唔可以企喺个机隔篱，我帮你啊咁， 愿唔愿帮手？ 系啦，我即系完全系唔收费嘅，我纯粹系因为我就系想玩啫，但系又想帮你夹到，你就要个成品啦咁样。 即系咪先夹嗰个钱边个俾先？ 咁梗系嗰人哋啦。 想要 点啊？我又夹埋俾你，仲送埋俾你， 咁又夸张咗少少。喂 ，OK 啊，我觉得咁。但系咧，嗱，网上咧，我最近就见到有一个咧几好笑嘅，就系咧阿人妻咧就影咗张相出嚟咧，就系话因为咧个先生实在夹公仔夹得太叻啦。咁而且你知坊间夹公仔咧，就除咗话有公仔之外，仲好有其他嘢噶嘛？ 系啊，好多嘢。 用品啊，甚至乎而家电器嘅模型啊，即系乜嘢都有噶嘛。 你谂到都有啊。 系你谂到嘅嘢都有。 名贵手表我都见过。 吓、啊，呢个我冇。 你唔系话去到即系十几廿万嗰啲咁样嘅，即系可能系一千几百啊，或者三两千蚊嘅，我都见过。 我见过手袋，见过衫咯，但系个价值应该冇阿钟哥讲得咁劲，话几千蚊。 但系嗰啲咧，你唔好谂住你博到啊。 嗯， 即系嗰个价值越贵，难度一定系超高。 其实我有时即系会觉得咧，佢嗰个嘅奖品咧，其实引诱你愿意摆几多次嘅钱去投资落去继续试咯。即系佢金额越多，你就会觉得我都未去到要去付出买佢嘅价钱咁样。但系好多时咧，你就入下钱咧，就唔觉啦，而且未必会成功噶嘛。咁如果一旦唔成功嘅时候咧，你嗰啲钱就变咗，哎哟，真系买咗个快乐咯，只能够咁。咁但系咧，呢个人妻点做咧？咁就系咧，佢因为屋企实在太多呢一啲嘢啦，佢又唔系好似阿 Kitty 话斋话谂住送俾人啦，佢就于是咧谂住去摆档。咁佢就即係攤晒所有一啲咁樣嘅戰利品出嚟啦，就去擺檔，咁可以賺返少少錢啦咁。嗱，如果呢我自己心諗啦，因為佢冇標價啊，幾多錢我亦都唔知啦。如果佢先生真係一個夾公仔能手呢，我相信佢可能係真係可以做到呢個生意嘅。即係你起碼要來貨價低，你賣得個價錢高過先叫賺啊嘛。 唔係，睇下你佢想擺幾多次檔嘅啫。如果佢夾即係譬如佢都係一個禮拜夾得個一兩隻，你可能要儲好多次，你先至可以擺到一次檔。 嗱，我喺網上嘅圖片所見咧，我見到佢係有幾百隻公仔擺曬喺個地下嗰度，即係個人係變得好渺小啦，啲公仔反而變得好。大咁样， 好啊好啊好啊 ，OK 啊呢、這个。 正所谓你唔要即系益人哋啊都好啊，好过抌咗佢啊嘛。 我反而觉得几劲喎，呢、這个一技傍身。有时候咧，你啲技能会随住你嘅年纪咧，就会即系冇用噶嘛。 哦，你嗰啲一样可以去到老。 呢个可以去到老，可以夹公仔夹到老、啊。 就算手震都唔紧要，震出去。 同时冇证据表明涉及恐怖主义。一名警员曾经向疑犯开枪，但为了现场其他人安全而停止。警方确认遇难的四女一男介乎52至81岁，医院说送院伤者当中有18人是儿童，其中6人危殆，3人严重。财经消息，日股假期今日休市。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1，英镑10.438，瑞士法郎8.356，澳元5.634，加元6.136，新西兰元5.416，欧元8.758，每百元对港元6.7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77美元，卖出1810.48美元。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朝气温普遍下降至15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清凉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油站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啦，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转翻落狮水咧比较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接近启业村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油站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窝打老道嘅车龙咧就排到去映月台，咁另外一边龙翔道去荃湾慢线转落去狮隧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车龙咧排到接近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对出。

8:11 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同大家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啊，琴日港股要跌啊，全日低收咧98点啦，收报咧24,951点啊，失守25,000点啊，兼咧四连跌咁话咁啊，报章系咁写嘅，南筹新贵逆市向好啦，但系港股就缺乏方向咁啊。Kenny 认唔认同呢一个睇法啊？而对于今日港股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 咁啊，大市缺乏方向咗都一段时间嘅啦，基本上有。咁我哋之前好多个礼拜都讲就系话，就制条100天平均线啦，因为嗰、那个即系100天平均线落紧嚟，咁就冇乜成交情况之下，或者冇乜特别新因素之下，就难突破嘅。不过即系低位又唔系话即系太过差嘅，咁所以变咗就都系即系指数有计划咧，都系维持翻一个即系反复上落嘅局面啦。咁我相信要成交增加先有机会咧，就系有一个突破咯。咁但系而家都。去到11月中打後的時間啦，都就嚟年尾啦。咁我相信就資金經理方面咧，都唔會有乜特別太大嘅動作喺呢段時間噶啦。即係基本上就如果要交到功課嗰啲基金經理都交到功課，交唔到就都交唔到。咁所以呢段時間都應該唔會有咩太薄嘅情況出現咯。 嗯，就係、是、咁樣睇啦，睇嚟大市就 冇乜方向，唔緊要，唔緊要。咁我睇下另一樣嘢咁我最近咧呢個品牌即係蘋果咧，咁佢又個股價直頭創咗上市新高添啊！咁我 諗2,400亿市值啊， 但我冇理由㗎，因為我已經係連續兩三代冇轉過個電話啦嘛，咁冇理由都仲係咁高價位嘅。咁我想問問中間係咪出咗啲問題咧？ 咁又唔係啦，可能阿鐘哥比較即係長情啲，我咧通常一出新電話就轉嘅， 唔怪得知啦， 有果粉支持者係嘛， 基本上我諗時下嘅朋友啦，即係唔一定年輕嘅朋友咧，都有唔少嘅即係對於一啲手機嘅一個係即係忠實嘅即係 fans 嘅，即係好簡單，你睇翻其實你去睇上網啊，或者係就算你去翻。呢、這個咩啲便利店咁樣，你睇到好多雜誌都係同嗰啲係手機啊或者三 D 產品係有關的。咁你知道呢個一個係即係如果你唔緊貼呢個情報嘅話咧，何來會有咁多資訊係關於換新機咧？咁所以變咗其實都有一班人咧就中意換新機嘅。咁當然就曾經蘋果係慢過嘅，不過我諗有個突破就係話咧出咗 iPhone 12即係 5G 手機之後嘅話咧，其實係加快翻嘅。咁同埋而家去到 iPhone 13都 OK 啦。咁所以變咗咧，你睇到其實蘋果方面咧個銷情咧就係、是、好之餘啦，仲要係即係重拾翻咧就全球第二大嘅手機嘅市場啊嘛，即係之前咪俾小米爬咗嘅，咁但係最近就係蘋果方面咧就 追翻 啊嘛，係啊，咁我諗就其實嚟緊咧手機可能都會越嚟越重要嘅，因為而家我哋要進入呢個元宇宙概念啊嘛，咁元宇宙概念嘅話咧。好多時都會同 VR、AR 有關啦，同埋都係5G， 即係同埋呢個雲計算方面咧，呢、這個設備咧或者呢個平台好重要咯。咁所以變咗就相信5G 手機方面嘅普及化程度方面咧，會進一步提升噶啦。 係咁啊，依家就睇緊唔同嘅 device 啦，咁樣接收器啦，咁車都係一個 device。 咁我諗我要多啲約阿 Kitty 出嚟，唔係傾股票，傾下換機嘅嘢， 傾下手機啊，交流下。 唔係啊，車你都要傾啊，你而家都要睇下啲車啊，鐘哥。咁啊，我諗 Kitty 都會有好多認識噶啦。咁啊，見到咧上個禮拜五咧，廣州車展咧就開咗羅啦。咁啊，見到有好多款嘅新車亮咗相，咁唔知。关唔关事啦？咁啊，令到嗰啲汽车股咧，亦都逆市炒上咗一阵。寻日见到嗰只长气咧，都升咗成8%。咁其实阿 Kenny， 你觉得而家应唔应该就住呢个气氛咧？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即系短线嘅投资，去睇下呢一个车股。如果要拣嘅话，又有啲咩嘅条件因素，大家可以睇睇咧。 啊！嗱，呢個廣州車展咧，都屬於算係即係年尾車壇咧，或者係一個內地啦，內地一個都盛事嚟嘅，即係啲朋友除咗睇車之外，就好多睇車模噶嘛。 係啊，係啊， 所以變咗都係一個重要嘅 event 嚟嘅，咁亦都係咧。今次嗰個情況咧，就係特別就係話咧，好多嘅車廠方面咧，都摩拳擦掌咧，就係、是、推一啲係電動車啊。譬如好似嗰個係即係東風嗰個藍圖系列咧，就推出咗一個係哇好犀利，叫做咩家族遊艇概念嘅一個係呢個豪華 MPV。 哇！ 咁裏邊好多唔同嘅。嘅即係設備啊， 功能啊， 我都唔知咩嚟啊，啲功能啦。咁總之係走豪華嘅 MPV 啦，L 型啦。咁 咁因為最主要其實就過往一年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大家個市場嗰個兵家必爭之地就係電動車嘛。咁所以所有嘅車廠，傳統車廠都好啦，都會係即係推出啲電動車嘅。咁而家似乎即係跑出嚟咧，都係繼續都係長嗱，比亞迪唔使講啦，一定 O K 噶啦。比亞迪就即係你見股價真係都 O K 啊嘛。咁另外，如果除咗比亚迪以外嘅话咧，就其实继续都系长气啦，同埋呢个吉利啦，近排吉利方面咧都系即系追紧上嚟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揀车股嗰时嘅话咧，都系揀翻啲究竟去电动车嗰个范畴上边咧有啲咩突破啊，同埋佢啲车系咪 OK 啦？就对嗰、这个因为对嗰个估值啊，对股票嘅估值方面咧，就会有一个好大嘅驱动。如果你单纯睇翻传统车嘅话咧，就宁愿睇翻嗰个每年嘅销售量。咁你传统轿车嘅销售量唔会点样太大突破，点样增长噶嘛？同埋大家都唔会俾好高 P E， 因为传统车个 G P 好贵低噶嘛。咁所以变咗咧，俾个估值唔会高咯。咁所以变咗一定要睇翻佢喺电动车个 part 咧，究竟有咩突破？ 而唔系净系睇车模吓， 系啊，车模同股价无关，两样都要睇。喂，睇埋咧今日公布嘅呢两份业绩啦。咁啊，小米集团同埋快手啦。咁啊，小米头先 Candy 都话啦，喂，出货量啊比苹果追过翻咯。咁啊，反而咧想聚焦讲下咧只快手啊吓。咁啊，快手都即系过往嘅股价表现都强差人意啦。咁但系呢份业绩其实有冇机会出得差少少，反而对于股价有提振咧？点解？因为之前咧，内地政府咧都加大力度啊，打击呢啲短视频啊，咁即系老师已经叫你要乖啲啦，咁你仲同你讲话活跃用户再增加咗几多几多亿咁样，咁唔得掂噶嘛，系咪啊 ？Kenny， 你会点分析啊？快手份业绩之前， 其实虽然快手跌咗好多，真系跌咗好多好多，但系不过估值其实都仲系唔平咯，因为其实有一个好大嘅即系不明朗因素，你睇翻嗰只 Bilibili 嘅情况就知啦，即系公布咗业绩之后再跌嘅。其实 Bilibili 你睇到咧，其实佢哋头先讲啦，嗰啲活跃用户都系升嘅，其实你睇翻付费用户增长50%啦，嗰、那个系会有月活跃用户方面增长30%几到2亿几户噶嘛，咁同埋个 top line 都系有一个增长喺度嘅，但系咧个亏损系扩大咗嘅，所以就我哋上一节都解释咗咧，就系、是、其实呢啲短视频嘅话咧，最终其实都系想引流去做生意啊嘛，即系譬如电商又好，或者你知内地好多嗰啲打赏啊，即系或者系呢啲唔同形式方收钱啊，咁但系而家好明显咧就要规范呢啲嘢咯，咁所以变咗形成咗你就算个 top line 好似 OK 咁，但系你实际收唔到钱或者系个利润低咗嘅话咧，都系一个问题，同埋亦都系可能譬如好似阿里巴巴都系啊，你见到佢咧就用咗好多新嘅利润嚟到去做一啲系投资，但系呢啲投资咧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嚟增加自己嘅利润，反而可能要帮助啲小商家去增加佢哋嘅生意。咁呢啲咁嘅短视频或者手游都好啦，其实佢哋都会用好多钱咧嚟到去自己监管自己嘅，即系变咗系有少少咧，就系即系自我约束咗做生意嘅增长，即系用自己钱嚟到去自己打自己。咁所以形成咗个问题就出现啦，就出现咗就系话嗰个估值就会大不如前咯。所以就算跌咗好多，即系但系个高位系我哋系用以前嘅估值、以前嘅经营环境嚟去睇噶嘛。但系而家嘅经营环境唔同咗嘅话咧，咁所以变咗究竟系咪已经跌到见底咧，或者系咪已经跌完咧？呢个都系一个疑问嚟嘅，即系有个Bilibili 俾你做例子就知道 了。咁所以咧，即系投资者都要分外小心啊，同埋做好风险管理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倾过。 唔该 Kenny，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呢、這个优惠咧，叫埋小白同埋芭比出嚟一齐讲下先。 喺度。 不过呢个咧，似乎系俾你哋三位男士咧比较适合啲嘅。 哎呀， 系啦，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冇睇，我个芭比都冇乜睇啊。 芭比有睇啊？ 鬼灭之刃有冇睇？ 冇啊。 系啊，冇啊，就冇啊。你话冇啊？ 你都冇人睇咩？ 我咪话我冇咯。 系咯，你冇睇，你讲嚟做乜嘢？ 我特登为你哋为大众服务啦。 好嘢。 好多人有睇， 我特登入戏院睇添啊，严柱。 系啊，中唔中意先？睇完之后， 实要话中意噶，好似镜仔咁样，咁多人中意嘅嘢，我唔会逆向噶嘛，系咪先？ 我讲句均真话，我中意电视版多啲， 就中意多过电影版， 中意多过今次个电影版。 嗱，虽然我自己冇睇啦，咁但系我见到佢播完嗰套电影之后，即系风行一时嗰个魅力咧，我估佢都有佢嘅一啲好出色嘅点嘅，即系点样？点解会咁吸引人？成行城市都系佢哋嘅一啲产品咧，咁到而家，其实你哋之前好热烈讨论咧，都过咗一段时间噶嘛。咁但系而家咧都仲有喺尖沙咀有一个好大型嘅商场啦，嗰、那个系有一个商场咧，咁佢咧就 就咧要 emphasize 喺嗰度，惊我哋去错咗 啊！系啊，就系喺个一个商场嗰度咧，就有一个嘅展览啊，就叫做《鬼灭之刃》剧场版无限列车篇期间限定店， 好长个名， 系啊， 个名叫无限列车篇 啦。系啦，咁当然佢会。有一啲即系售卖商品嘅角落啦，咁亦都话系一啲比较独家嘅产品嚟嘅，即系可能你喺其他嘅店咧系搵唔到嘅咁。而我自己觉得，如果你真系唔想使钱，但系又好中意呢套卡通嘅话咧，佢嗰个无限列车系劲嘅地方咧，就有九个打卡点啊！即系平时咧，你去嗰啲商场或者佢有啲布置有啲主题，咁顶笼咪两三个咁啊，车轮转咁样影完就走啦嘛。佢咧成条列车咁样有九卡，好似即系有九。场景咧，俾你去影相嘅。咁当然啦，嗰啲泥豆子啊、盐柱啊，咁一啲比较嘅角色一定会喺度咯。咁同埋咧，我自己见佢影出嚟咧，都整得几靓，即系成个场景咧、哦、有晒喺度，即系唔系净系动嗰、那个主角嗰个纸牌人喺度、嗯。你直头咧有啲座位，你可以坐喺佢隔篱。 我觉得 Kitty 介绍咗咁多次优惠咧， 最好系最啱听啊！ 你仲唔认你哋系中意？哈，真系啊！ 嗱，咁我话翻俾你听啦，咁啊呢一个嘅展览嘅时间咧就系11月26号至到1月9号，不过咧因为知道太多粉丝嘅关系，佢又有嘢卖，咁跟住你去商场消费又有嘢换咁样咧，咁佢咧嗰个现场咧都系设有一个排队嘅机制嘅，喺上午嘅10:45开始咧就会喺店外嗰度派发一个轮候嘅丑号，咁全日就派1000个，每一个钟咧就叫做一个时段，咁就有100个丑嘅每一个钟。咁所以其实就令到大家，譬如影相又好，想睇你心仪嘅礼品又好咧，都可以舒服啲，有翻一个适当嘅空间咁样样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3日系一年嘅第32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8日。1996年11月23号。一架波音767-260ER 型隶属埃塞俄比亚航空961号班机在阿迪斯阿贝巴博洛国际机场和内罗毕乔莫肯亚塔国际机场之间被三名寻求政治庇护的埃塞俄比亚人骑劫。三名劫机者宣称持有炸弹威胁要炸毁客机，首先冲入驾驶室将副机长打伤，然后要求将飞机开到澳洲。当飞机靠近科摩罗岛，耗尽所有原料，最终坠毁。机上175名乘客同机组人员当中，有125人死亡，包括3名劫机者。调查当局后来指出，宣称嘅炸弹其实系一瓶未开嘅酒。11月23号出生嘅朋友。不会轻易相信其他人认为应该相信的事，天性反叛，较难相处，容易同人发生争执，需要学习忍耐。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危急事件，你会选择背道而驰，还是协助解决？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相同的悲剧重复发生，是我哋学唔到教训，还是喜欢制造悲剧？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噃。香港贸发局咧就即将喺12月初举办咧一连串同创新科技有关嘅活动嘅，而打响头炮咧就系喺12月1至到3号咧举办嘅创业日同埋创智营商博览噃。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高级经理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同我哋介绍下呢两个为初创同埋中小企而设嘅活动嘅。早晨 ，Eddie。 早晨啊，思芬，我介绍下，其实疫情之后咧，我哋成日都讲新常态。咁究竟新常态喺疫情过后会点样持续呢？新常态带嚟嘅各式各样变化，系咪已经为咗我哋嘅未来建立一个新嘅蓝图呢？为咗鼓励初创、中小企同埋企业家之间嘅交流合作咧，贸发局今年咧将会同期举行创业日同埋创智营商博览两个活动，希望透过一班本地同埋国际嘅重量级讲者喺三日里边咧分享具启发性同时又实用嘅见解。两个活动咧会以创新时代、自建未来做主题。探索围绕新常态而出现或者兴起的创新科技，宣扬企业家精神，分析最新的市场状况和中小企支援等等的议题，令到初创和中小企了解怎样可以应用新的技术去提升效率和竞争力。 Eddie， 我都想知道今年的创业日有什么重点环节呢？ 创业日今年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相信不少创业家的终极目标都是成为独角兽企业。我们今年就邀请到泰国他们第一间独角兽企业来分享一下他们怎样成功在疫情后在一众的电子物流企业之中突围而出，亦都讲下咧，佢哋营运嘅模式咧，点样对成个东南亚嘅初创圈咧带嚟冲击。另外近排咧，好多人都讲 NFT 啊，尤其喺创意工业方面，我哋特别咧邀请咗阿 Hanjin 陈焕仁先生咧，佢除咗系一个创作人之外咧，亦都系一个 NFT 嘅交易平台创办人，连同埋咧数码艺术展会嘅代表咧，一齐分享一下NFT 科技同艺术嘅融合，点样将艺术咧可以带到虚拟嘅世界。另外咧，而家全球越嚟越注重健康同埋环保，除了營商模式之外，就連食物都要做到可持續發展。創業日另一個環節就是介紹一下幾款新興的替代食品，包括有可食用的昆蟲、培植魚肉和用回收麵包釀製的啤酒，講解一下替代食品怎樣可以為保護地球出一分力的。我們亦都邀請了演藝名人廖碧兒小姐分享一下她的創業心得，亦都有大學的科研應用商業化的分享，以及經營網上業務常見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等等的环节。 创业日涵盖的内容都是比较具前瞻性的议题。 Eddie， 你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创智营商博览是会分享什么类型的实用资讯呢？ 今年创智营商博览亦都邀请了一班行业领袖、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的代表向我们中小企传授怎样应用 5G、工业 4.0、和机械人流程自动化等等的创新科技去支援他们在逆境中继续成长，和发掘大湾区以至全国的市场潜力。而由香港中小企业总商会举办的国际中小企高峰论坛，亦都会探讨中小企怎样把握十四五规划的发展机遇，去寻求新的商机。 我知道贸发局就很鼓励初创中小企和企业的合作和交流的， Eddie 都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是啊，我们创业日将会今年和恒生银行合办一个研讨会，邀请中小企和初创的代表到场分享本地创科界的发展前景，传统中小企和初创怎样运用新的技术和银行的服务去克服经营障碍，从而拓展本地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业务。 创业日和创智营商博览的内容就非常之精彩了，除了业界人士亦都欢迎投资者、学生和有创业梦想的你来参与，而且网上研讨会还是费用全面的，有兴趣的话记得即刻网上登记了。今早麻烦你 Eddie， Thank you。 麻烦， 有兴趣参加创业日的朋友请上 www.hktdc.com/smartbizexpo 登记，而有兴趣参加创智营商博览的朋友请上www.hktdc.com/eday 登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富豪机场酒店有两名今个月底港检疫的住客在一个星期内确诊，两人分别入住的房间位于酒店同层，逗留日子重叠四日。卫生署正调查两宗个案的可能感染源头。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场视察之后表示，相信首先确诊使用气阀口罩的患者是源头个案，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患者打开房门的时候有一半时间都没有戴上口罩，令病毒容易走出房间，经空气传到入住对面房间的检疫人士。法国总理卡斯泰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将自我隔离。卡斯泰的办公室说，卡斯泰在其中一名女儿确诊之后立即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隔离十日期间将会继续工作。卡斯泰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布鲁塞尔和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会面，陪同他出访的包括内政部长达尔马宁等高级官员。比利时政府说，德克罗和四名部长将接受检测，在取得阴性结果前会接受隔离。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中美球手将组合出战世乒赛混双赛事。国家队选手林高远将会和美国选手张安拍档，美国选手卡纳克就会和国家队的黄韵旭组合参加当地星期二起在休斯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林高远说，很高兴和张安拍档，自己目前不是中国顶级运动员，但对方是美国最好的乒乓球运动员，和张安拍档的最大好处是对方会讲中文，希望两人能够尽快进入最佳状态，产生良好化学反应，努力取得出色表现。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说，一直思考怎样透过体育赛事增进两国友谊。中国乒协联同美国乒协向国际乒联提出混双中美跨国配对，奏响新时代乒乓外交新篇章。美国威桑星州汽车冲向圣诞巡游人群，导致5死48伤的案件，警方将寻求以故意杀人罪名起诉39岁司机布鲁克斯。警方表示，案发前布鲁克斯似乎逃离一场家庭纠纷，之后揸车冲入巡游队伍，似乎冇任何嘅动机，亦都相信系单独行事，冇证据表明涉及恐怖主义。一名警员曾经向疑犯开枪，但为咗现场其他人安全而停止。警方确认遇难嘅四女一男介乎52至81岁，医院话送院伤者当中有18人系儿童，其中6人危殆，3人严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1，日元114.75，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人民币6.38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25，欧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67美元，卖出1810.19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清凉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车龙去到清水湾半岛。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清水湾半岛。 隧道方面就讲完啦，路面方面喺港岛区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嗰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嗰段车多，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彩虹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最近有个小鲜肉系咁叫我买保险保障自己嘅银行存款啊！ 唔好信啊，大家姐！存款保障计划为合资格嘅银行存款提供法定保障，啲存款就会自动受保噶啦。每名存款人喺每家银行最高仲有50万港元嘅保障额噶。 系咪个大咪咋？ 想知更多存款保障嘅资讯，就要听实11月26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未电康康》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幸美讲心理。 好啦，问下钟哥同埋小白，你哋两个系咪可以同时处理唔同事情嘅人？正所谓可以 multitasking 嘅咧， 得 得，你系得嘅， 强项， 你可以一心好多用嘅， 强项。 我就觉得专心做一样嘢会好啲， 系 啦，因为做得多又唔系唔得，即系譬如我哋 off 机咁，你同时做紧几样嘢 咁都系。 但系我又会觉得专心做一样嘢咧，嗰个品质咧会好啲咁样，系啦。 咁你觉得？困唔困难呢？就如果同时要做好多嘢， 攰啲咯，又唔会话真系做唔到嘅。咁但系要做咧，就真系人咧好奇怪噶。你逼出嚟咧，啊小宇宙咩都做到噶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真系专心做一样嘢咧，会好啲嘅。即系如果譬如我食紧面，你冇理由叫我又扒多啖饭咁 double 咗噶嘛？系咪 日本人成日都系一路食面一路食饭噶啦， 一路食饺子去饺子送饭， 系咯。佢都系咁样嘅、 啊，奇怪佢啊！你又啱喎、 啊， 我得噶，我都得噶， 咁都算系 multitasking， 都系食嘢啫。 系咯、啊，有咩唔得啫？我用白饭送拉面都得噶。 咁你都系食嘢啫。 佢哋、啊、都吸收几多淀粉质嘅喎。 系噶。朝早已經食飯嘅啦嘛，食到夜食到宵夜都係食飯。 係啊，但係呢個題外話喎，我又覺得好正喎。以前咧，每次去日本咧，我都會特登早啲起身咧， 就係食飯啊， 食飯做早餐。 係啊， 嗱一來啦，你通常去嘅時候，可能佢就即係比較涼啲啦個天氣，即係好似今朝嘅天氣咁差唔多。咁你食個飯咧，個人就好暖啦，同埋咧即刻你覺得好醒啊，即係一路可以支撐到你行街行到去。 多澱粉質多糖，佢哋有一種叫做炒麵三文治包，大家有冇食過？ 我知，我有見過，但冇食過。 麻麻地啦， 即係已經係一個三文治，你入邊嗰個餡就係炒 麵， 麵粉質麵粉咁樣，你食落去 係啊， 但係幾好食嘅。 哇！但係嗰啲餃子餐又真係餃子炒麵加埋個炒飯， 係啊， 哇！ 再加到個拉麵， 係不得了啊！ 哇！真係超曬標喎。 早餐我係中意食飯同納豆嘅，即係我中意食納豆。 你食唔食納豆啊？ 我唔食㗎， 我都唔食。 係啊，好好。劲嗰阵味， 唔知点咁样。 我超中意食纳豆。 咁咪好咯，肠道健康， 超中意， 好有益噶。喂，讲翻个 multitasking 不如。嗱 ，multitasking 咧，点解钟哥你会觉得你自己好能够 handle 到咧？ 你有个方法嘅，即系譬如啊，其实我讲我点样做 multitask 嘅嘢，譬如啊，我会将每一件事咧。譬如要做一件事，跟住我會將佢先拆解咗做幾個部分嘅。譬如我要做五個工序去完成呢件事，咁就一二三四五啦。咁我會好快做咗呢一個分析先嘅。咁跟住你第二件事嚟嘅時候，我相同㗎嘛。咁譬如第二件事就 B 呢件事咧，就都係分一二三四五嘅啫，或者六七八九十分十個啊，可能佢難度高啲。咁於是者 C、D、E 都係咁樣嘅啫。咁我咪知道曬我要做啲咩咯？譬如我同一時間我要處理曬呢扎嘢啦。咁我唔需要一定要做曬 A 一二三四五，然之後再做 B 一二三四五噶嘛。咁我可以做 A 一，然之後做 B 一，然之後 C 二。於是者我即係拆解曬每一件事。咁我当一跳去做嗰一样嘢嘅时候，我咪知道我要做紧啲乜嘢咯。 拆件将佢 拆件晒， 呢个好叻噶呢个。呢个我唔得嘅原因就系因为我成日觉得，做嘢咧，即系集中精神做一件事咧，个头先讲个品质会好啲啦。但系咧，我发觉我都有个小习惯咧，就系咩咧？我一路做紧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啲手手脚脚同我个脑咧，会好中意咧，就系去处理另外一样嘢。 我见到你摁咯，有时会 系啦，系啦，冇错啦，会摁啦， 摁啊！我哋咩啫嘛？放松心情 系啦，放松。但系另外一个咧，我都觉得系放松心情，都唔知系咪叫 multi pass 嘅啫。我中意画嘢，有阵时譬如做节目嘅时候咧，咁有人谂紧嘢，咁我只手咧就会喺度画啊，画呢样画嗰样。 有冇睇医生啊？ 我冇睇醫生啊！ 你控制到噶嘛？係嘛？ 我控制到。 哦， 我可以，我可以唔畫嘅咁啊！ 俾支票簿佢，你畫你畫， 全部冇人畫嘅。咁所以咧，呢個我又覺得，如果我嗰個 multitask 係符合到嗰樣嘢，係令到我個壓力可以釋放嘅話咧，可能我又會做得好啲啦。 係嗱，頭先咧，鐘哥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要點，咁一陣間咧就可以講，其實都係一個解決嘅辦法嚟嘅，因為好多人做唔到，即係同時間處理好多個工種，即係我當。即系你翻写字楼工咁样，A 又叫你帮佢处理嗰个文件啦 ，B 又话呢个文件好讲啦 ，C 咧又叫你帮佢唔知做啲乜嘢，咁你顿时咧就会觉得哇，好多嘢集埋一齐要做啊！即系当完我哋咁样，今日又要交 trailer， 跟住又要剪 segment， 然之后又要做访问，因为好多嘢突然之间咧排晒喺同一个时间要做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嗰、那个紧张嘅情绪飙升啦，开始咧你控制唔到你嘅情绪，你会好紧张啦，你会神经会好。紧张之余， 混乱啊，会唔会混乱？ 会力不从，力不从心啊！你会觉得会躁啊，你会力不从心啊，因为你唔知道边一度做起好。咁如果你唔去处理呢件事咧，其实喺心理学上有一个嘅名字俾佢嘅，叫做齐加尼克效应。咁就系话咧，当你唔能够喺完成到多项工作嘅情况底下，而产生一啲心里面好沉重嘅压迫感，系啦，咁咧佢就叫做齐加尼克效应。咁但系其实而家我哋个职场上面都咁竞争。咁激烈啦，咁紧张啦，又点能够时时俾你每一刻只系处理一件事情咧？ 净系讲话例如巴士嘅车长咁样，你以为佢净系揸车好专心揸车咩？佢有阵时都要留意一下啲乘客有冇啲企喺度啊？佢俾油使唔使就住啊？有冇啲老人家谂住系坐低先啊？唔好开车住啊？其实佢都要睇好多嘢，佢唔系净系望住路面嘅，佢又望住自己后边倒后镜啦，即系望翻自己好多乘客啦，又望上边，有啲蛙鬼喺度跳嚟跳去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即系都系一心多用嘅。 而另外一种情况咧，会引致呢个效应出现咧，就系根本有啲工种，你放咗工之后咧，都唔系真正嘅放工。 哦、 而你之后可能仲要谂啊，我听日要采访啲乜嘢嘅题目好啊？跟住仲要点样去复翻一啲客啊？咁样即系随时随地咧，可能都系喺个工作模式当中嘅，亦都会引致呢个齐家 尼克效应。咁啊，要应对呢一个嘅效应嘅方法咧，其实都几简单，因为咧佢嗰个源头就系个工作带嚟俾你嘅压力啊嘛，系啦， 就 系 收身回家啦，跟住就 唔系，我哋可以切蛋糕嘅方法，其实同头先钟哥讲嗰个将佢拆件咧系几相似嘅。佢话当如俾一个生日蛋糕你，叫你食晒佢。咁你第一下会觉得哇冇可能啦，一个人点样食晒成个生日蛋糕。咁但係如果你将佢切件切开一份份逐件嚟食呢，可能你又觉得咦 ,ok 喎，即係可以消化到。 冇咁滞啦。 係啦，即係第一你嗰个感官上面已经唔同咗先啦。即係你首先系食一嚿成嚿食啦，定系逐块逐块食，你个心理上呢已经好过啲啦。 呢个比喻真系几好喎。你諗下成件蛋糕一个蛋糕嘅话，你要自己啃晒佢喎，真係即刻滞滞都滞到饱。 即係个比喻都好啱，譬如啊，你煲咗一煲饭，如果你叫你成煲嚟上呢，你食唔晒成煲饭。但你攞隻碗 不下 你可能会食，最后你都系食咗成煲饭。 系啊，咁所以呢个切蛋糕法咧就可以应用喺你做嘢嗰度啦。即系你每一样嘢拆开佢嚟做，做完呢一样咧，除咗你自己觉得会轻松啲之外咧，亦都增加咗你嗰个满足感啊！咦，我搞掂咗一样啦，好，我食咗一件啦咁样，跟住到第二件，好，第二件咧又好似顺利进行咯，而唔系将佢成个饼咁样睇。因为如果你一睇你自己手头上好多嘢做咧，你个人就会混乱起上嚟啦，你控制唔到，你觉得自己做唔到咧，嗰啲压迫感啊，嗰啲心情嘅下落啊，咁样咧低落咧，就会觉得哇，好辛苦啊。咁所以呢个切蛋糕法咧系几有效嘅。 哦，有少少同阿李靖教练讲嗰度都几啱喎。饭啊，即系一啖啖咁食，你一板板乒乓波打翻过去， 系啊， 件事咪翻嚟咯， 冇错， 系咪？哇，睿智 啊！工作咧都系一件件咁样去做，咁样就令到自己可以清晰啲，即系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嘅。咁下个礼拜咧，可以喺呢个办公室心理学同大家讲下几个唔同嘅有效嘅减压方法。 减压，不过题外话讲呢个 multitask 即系其实都有一个唔系几好嘅后遗症嘅。 系， 譬如我而家习惯咗同一时间要处理好多件事啊。 你而家唔够刺激系嘛？觉得我哋喺度， 如果突然之间 我哋俾多啲刺激佢， 突然之间你有啲工作 尖叫， 处理唔到，又话突然之间有啲嘢你已经处理完咗，譬如你处理紧五件事，有三件事已经处理完咗，又未有另外三件事填补翻落去嘅话，会随而有一种空虚嘅感觉。 哎呀， 真系嘅，我而家呢个状态就系、是。因为之前赶紧有少少嘢啊嘛，赶完咗啊，即系做完咗之后， 即刻上网揾玩具啦，钟哥 已经揾紧噶啦，已经不嬲喺度噶啦。 系咩？ 咁你帮我揾埋玩具啦，不如 系啦， 啊好 又得、啊。 幻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纪律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纪律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回望，你异常谅解我，问住沉闷的我，抹 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未射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明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单丁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惜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结果，感激光还给我，愿要我这种配角，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投资叻嘅人就知道唔应该孤注一掷，有时都要分散投资，咁样可能会比较安全啲。咁到底叫人哋唔好孤注一掷，要分散投资嘅英文谚语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如果要分散投资，记得就唔好孤注一掷啦。有一句英文系咁样讲嘅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就好似买鸡蛋一样，买完鸡蛋嘅人好多时都会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咁样将啲鸡蛋拎翻屋企。若然你买鸡蛋嘅时候系用一个篮嚟承载，一个唔留神一棘亲，咁可能你所有鸡蛋都要报销啦。所以呢句英文谚语正正就系用咗买鸡蛋嘅道理嚟话俾大家听。若果你考虑分散投资，当初唔好将所有鸡蛋摆晒喺同一个篮。若果你跌亲嘅时候，可能都仲可以幸保不失噶。记住啦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唔好孤注一掷。 记得要分散风险啊。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咪后咧讲紧一个搞笑嘅题目啊，咪前啊再讲一个更搞笑嘅题目。 好啊， 你哋两位咧都系用我同一个品牌嘅手机啦。 嗯， 跌咗手机嘅时候咧，落地下啦，有冇心如刀割嘅感觉咧？因为我哋今次有咩用啲保护壳咧，其实咧点样都系会有机会咧跌爆一啲嘢嘅。你哋对于自己手机爆 mon 啦。或者咧，崩咗个角咧，会唔会心痛同埋心伤啊？ 梗系会啦， 一 会啦， 系啊， 系 啊，我一种淌血感嘅，其实对于我呢一种挥金如土嘅人，部手机跌咗落地下咧，我都觉得好嬲嘅。同埋有阵时咧，你真系唔知点解会跣手啊，或者做咗啲古怪咁样，左手右手抛又会。 就系啱啱嗰一刻，阿 O 就掉咗个手机上去啦。 唔好示范，好危险啊！ 你千祈唔好再掉啦。 有家长喺度都唔好做啊。 点解要讲呢一个咧？话说系咁嘅，咁啊周边地区咧就发生一件事，咁啊有部手机咧就俾车剪过， 哇！ 俾车剪过，即系嗱呢啲。刚刚撞着啱啱嗱，好多时候都系咁发生。你过马路可能玩手机，跟住玩玩突然间个人撞一撞你手掣， 手 机咁样 就跌咗落去啦。 呢个杯盖嚟嘅声， 好 明显啦。 咁通我真系用部手机咧，你知唔知？ 你 知唔知我一集？你知唔知我一集节目几多钱啊？我攞部手机， 但你都要象真啲啊嘛！ 你真系傻咗，转个头开始升一千点，我又攞部手机，话你听啊！好啦，咁啊，总之部手机跌一撞一撞我手掣，啊跌咗落马路中间，啊有架车咁样剪过咗去咯。咁嗱，你哋两位女士即刻喺度谂啦，有手机壳爆手机壳啦，有手机 mon 啊爆手机 mon， 系啊， 仲爆咗啲乜嘢？估计 中间啲零件应该都碎埋啦，系嘛？ 系啦。基本上咧都見到電池噶啦，如果以人體嚟計咧， 見到啲器官啊， 嗰、 那 個 係 赤裸裸咁樣剪露出嚟。 喂，你個信啦、 啊，咦、那個，你人嚟嘅喎呢個， 你嗰個未要搶咯咁樣係嘛？但係有一個部位 係 絲毫無損。 就是个手机壳啦， 完全冇问 题。我冇逻辑，部机烂咗，但系个壳冇事。 喂，如果个壳冇事咧，大部手机裂开晒咧，其实个手机壳都好有问题。 唔系咯，佢系要嚟保护个手机噶。 唔系，你调转嚟谂，个手机嘅面向上，个壳喺底，咁个手机咪保护咗个手机壳咯。 真系唔知道。咁样选择新彩嘅， 即系你请个保镖，系啦，你中晒枪，但系保镖冇事，你会唔会咁样为佢开脱咧？哦，因为啲枪喺前面嚟嘛。 好好啊，你个讲到呢个道理出嚟。好啦，边个位冇事咧？个镜头冇事，成部手机咧已经咧。是完全是烂到 用的。他是不是什么他是不是偏了了因为。 为什么呢喂原来找回呢个原因是什么原来呢这个品牌的手机的镜头呢是用了呢个蓝宝石的玻璃的。 哇 相比于呢机背啦同埋荧幕呢就更加坚硬咁样。仍然有不少的消费者呢就成日驚个镜头受损呢是唔使驚的。因为呢你成部手机原来最硬就是嗰三隻眼嘅镜头或者两隻眼嘅镜头。是用咗呢个蓝宝石嘅玻璃咁样。咁啊照片一出呢即刻喺度话哇呢、這个系列嘅手机呢镜头太强了咁样镜头也太猛霸咁样。看来呢不用贴镜头贴啊，镜头也很坚固咁样，这是镜头版的3310等等啊，呢啲咁嘅说话啦。咁所以即系有时即系用手机嚟讲咧，大家镜住用，但系意外嘅嘢咧就时有发生。 系啊，以前咧都会觉得唔用个壳咧就潇洒啲，同埋真系嗰个厚度咧会争 轻啲咯， 即系啲手感会舒服啲。但系只要你跌过一次，你见到佢碎嗰个迹象咧，你真系唔再够胆贪靓咯。我试过一次咧。

9:08，投資 O2O， 阿O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嘅表現啊，同埋美國消息啦。美國總統拜登咧公布提名鮑威爾連任聯儲局主席啊，消息刺激咧美債息上揚啦，引發高估值嘅科技股咧終於殺股值啦。三大指數咧個別發展咧，道指 OK 嘅升緊17點啦，咁啊標普500指數跌15點啊，以科技股為主嘅納斯達克指數咧跌202點啊，其實應該就跌得少咗添啊，已經係咁啊，拖累咧港股都繼續跌啊。港股 ADR 要跌啊，跌271點啊，咁啊科技股要回调啦，腾讯咧亦都跌穿480蚊啊，睇下后市会唔会有啲更好嘅表现啦，转个头开始咧，等大家部署一下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林乐怡 Vanessa 从名字睇到父母嘅期望，希望佢拥有快乐嘅儿时回忆。家长希望下一代系跟住自己足印行，还是走出自己嘅世界呢？呢、這个朝早同 Vanessa 倾下点样喺艺术熏陶之下成长。 我系 Vanessa 林乐怡，我系一个幼儿教育工作者。 作為藝術工作者的下一代，當然會很多時候在成長過程裏面都會有受到父母的薰陶。咁、其實你覺得自己你對藝術的喜好呢，係咪真係嚟自爸爸媽媽的一種遺傳，或者係後天的一種培養呢？ 其實是一定是有一定的影響啦。一來就是我本身自己在家裡面是最大的那個啦。跟住然之後另外一樣就是因為爹哋媽咪都是經營兒童劇團。咁所以我自己由細到大其實係好鍾意小朋友，即係無論係屋企方面啦，定係因為劇團成日接觸到小朋友啦，我會比較常我會知道點樣去同啲小朋友相處啊、所以令到我自己而家揀咗嘅路，我都係會選擇去讀幼兒教育囉。 你而家選擇咗嘅係咩嘅方向呢？ 我其實是讀緊幼兒教育，因為本身之前其實都一直未有一個很大的方向去諗，即係嗰時一中學畢業出嚟，其實未有話想點樣去做啲乜嘢嘢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後屘一次偶然關係知道有樣嘢叫做幼兒教育啦，咁樣咁於是我就好有興趣，亦都好希望呢一樣嘢可以即係日後可以幫到爹哋媽咪囉。其實 梁榮忠，衝衝衝， 共同經歷可以共同成長，擁有共同回憶，家庭關係亦會鞏固。 咁如果喺你嘅成長過程裏面，或者到而家為止，你都仲有參與爹哋媽咪嘅一個劇情裏面嘅工作啊、有冇乜嘢嘅難忘嘅一啲片段你記得嘅呢？ 如果你話真係咁多年以嚟最難忘嘅話，應該係2015年去愛丁堡嗰陣時，係啦，仲未有疫情，未有所有嘢可以周圍走嚟走去嘅時候，2017年去愛丁堡，咁就嗰陣時其實係 before 去愛丁堡之前喺香港已經做過一次噶啦，咁就係多士妹的白日夢，係啦，咁就係一套無言劇嚟嘅，係啦，咁但係跟住後屘就係我哋一家人啦，咁同埋演員啦，咁就一齊去咗愛丁堡嘅嗰個藝術節度，咁就去做一個演出咁樣咯，咁就係維持咗差唔多一個月，係啦，就係係啦兩個月咯，接近，咁就一齊去兩個禮拜到，咁係啦，咁就去做，咁真係嗰次係好難忘嘅，係因為真係我哋一家人都落曬場嘅，係包括連我細佬啦，我啦， 細佬都落埋場， 係啦，咁嗰陣時就係爹哋就負責即係後台。所謂佢成日講嘅打雜啦，即係可能負責一切嘅嘢同埋導演咁樣啦。然後跟住咁可能我又幫手去後面，就係幫手可能掉啲道具出嚟啊，幫手去 set 啲道具啊咁樣。跟住細佬又會幫手後台嘅哥哥去幫手去呢個舞台嘅操控啊咁樣，即係可能啲燈光啊、咪啊咁樣。咁然後跟住媽咪就做演員咁樣，所以嗰一次嘅經歷係好難忘，係因為一開頭就係我哋兩個禮拜啦，一齊去愛丁堡度做啦，跟住做完之後，我哋自己一家人決定再 stay 到係點解我講兩個月呢、就係因為我自己記得我哋係 stay 咗一個月喺英國，就係去玩去一所謂嘅 假係 啦， 揸車遊係 啦，自駕遊咁樣咯，咁就去，所以嗰次係好難忘經歷，係因為真係全屋企人一齊 去、嗯、去 experience 呢一樣嘢。 哇！你嘅經驗比我多添，我都未曾試過喺愛丁堡做演出，啊、真係好厲害。 嗰次咁啱就係、是、係、哎、可以有呢個機會。 梁榮忠，衝衝衝！ 怎样鼓励小朋友去参与剧场的演出，其实我觉得主要是爹地妈咪肯去带他们去剧场参与了一次先，去体验了一次先。那小朋友体验了参与了觉得有兴趣，那可能他就会参加更加多的可能附加的一些的工作坊啊的一些的可能演出啊，这样令到小朋友更加去慢慢去接触到戏剧这样东西是什么。 咁你就從事呢一個嘅即係參與一啲兒童劇嘅製作啦，而家讀緊幼兒教育咧，咁、 嗯、 對小朋友應該有好多嘅睇法啦。咁、 嗯、 你覺得細路仔應該幾時開始接觸表演藝術咧？嗱，你唔好同我講，因為我即係暫即係我又未有小朋友啊。嗱、 嗯， 白元浩咧有兩名嘅，咁啊小朋友，而家你兩個小朋友幾多歲啊？一個係小學啊嘛， 係啊，一年班。 另外一個咧？ 未读书， 未读书好啦，咁而家阿 Vanessa 喺度啦，可唔可以将阿小白交俾你？呢个家长点样说服家长去令到佢哋肯俾啲小朋友参与一啲未必大众系觉得小朋友应该要做嘅一啲？ 唔好搞啦，读书真系好辛苦啊！ 点样说服呢个爸爸咧？ 日日都要同佢做功课，做到夜晚九点钟，唔好搞啦。 补习又呢样嗰样啊？ 系啦，我又要做埋补习老师。仲要做埋臭仔，又要做埋工人，我都攰啊！仲要车佢出去， 系啊， 车佢出去真系重点嚟嘅。 点样说服爸爸咧？ 我觉得其实表演呢一样嘢咧，其实喺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佢已经会接触到。即系譬如可能佢哋一啲喊啊，或者一啲肢体嘅动作，其实都已经系表演嘅其中一种啦。即系其实佢哋好细个开始已经。有呢一样嘢，只不过系睇下你点样去从唔同嘅角度去理解佢究竟系咪做紧呢一个表演。 啱、嗯嗯，我发觉仔仔开始已经识做戏咯，讲大话嘅时候， 唔系啊，我睇过你个仔跳舞，好叻噶。 嗰啲就另外一个技术啦，呢啲 系啊，即系其实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可以。即係其實可以接觸到表演， 表演啊、 所以如果你問我話幾多歲小朋友適合接觸戲劇或者咩，其實我覺得其實佢識講嘢開始接觸， 哦、 其實已經係最好。 即係小白兩個細路都可以， 即係由細到大去接觸呢一樣， 可以參與噶咯。 係咯，人生如戲喎，真係。 嗯。 因為其實好多小學其實已經有嗰啲所謂嘅戲劇班啊，嗰啲其實可以俾小朋友，其實唔好話一定要好專業咁樣去學戲劇，而係我哋其實我媽咪亦都一直都好想去推崇嘅一樣就係戲劇教育，即係透過戲劇去教育小朋友，唔係一定要一板一眼透過書本先可以學習到一啲知識，而係可能透過戲劇點樣去做一啲嘢，可以知道點樣控制情緒啊，知道點樣去控制一啲平時自己唔知道點樣控制嘅一啲情感，其實可以透過演戲亦都可以做到出嚟。因為我哋成日都話戲其實係真真假假，即係其實你可能喺現實中唔敢做嘅嘢，你可以喺戲劇入面去表達出嚟，同屋企人講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咯。我覺得 梁榮忠，衝衝衝！ 家庭成员拥有共同理念，可以令大家向住同一目标进发，互相支持。梁榮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同林乐儿 Vanessa 倾下同父母紧密嘅关系，点样令自己快乐成长。 一起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今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越好，再共你互诉，不需自身孤独。从前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支撑背后，要往死里拼。 灵，曾同样拼命，能赢回亦转成。一起分享过的热情，长期没有醒，你做我梦境，歌声变唱，掌声。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至参配合，要往死里拼都不肯接走，即使输都不算丑，痛尽流汗更加爽快地流，连你推进过这一对手，遇到神队友自残背后，默契早已有，即使各有各走，彼此激战一对手，迎来明日接出的变温球，做你的战友，猪一般队友。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 饰演乔二强的张晚意就咁样形容乔家二哥啦。 因为年纪差距，我跟师父的恋情遭受家人的反对，然而我却从未忘记所爱的人。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高尔夫球呢一种嘅运动最早嘅文字记载，见到有苏格兰嘅名字。原喺1457年3月，苏格兰皇室曾经颁发咗一项叫做完全停止并且取缔高尔夫球嘅法令。原因点解呢？因为呢一项消遣性极强嘅运动阻碍咗苏格兰青年演练苏格兰国术射箭。因此，苏格兰议会喺1471年同埋1491年先后两次重新禁止佢嘅群众玩高尔夫球嘅。亦都有传苏格兰打高尔夫球之前，在中国和古罗马曾经流行过类似高尔夫球以杆击球的游戏。西元前238年的时候，中国有一种称之为随院的游戏。那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起源点呢？现代高尔夫球的名称英文叫做 golf， 是来自苏格兰的方言，意思真是打和击球的意思。高尔夫球传入英国，去到19世纪再传入印度、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南非、泰国和美国。高尔夫球亦都喺1900年同埋1904年奥运会上开始被列为比赛嘅项目。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神国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神国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 Kitty 喺度啊，早晨 Kitty。 早晨 ，Bobby。 啊，每次听到 Kitty 嘅声音都觉得哇，真系好醒神啊！ 系啊，好幸运啊，都系嗰句啊，我又可以预约到点唱俾我好重要嘅人听。 嗯，但我相信你系人逢喜事精神爽，因为屋企梗系有啲寿星咧。 系啊，系啊，咁23号咧就系我个女女生日啦，咁佢人生又踏入另一个阶段，就系29+1啦。 嗯。 咁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我个亲家奶奶咧，咁佢同样都系11月23号生日嘅。 嗯。 吓，咁我女婿就点算好咧？一个老婆，一个阿妈、哦，咁我个女就会安排到听日咧，我哋两家人咧就一齐去食一个生日饭庆祝。我个女啦，同埋我个亲家。生日快乐咯，所以好开心啊！ 所以你话几好咧 ，Kitty， 你教得个女咁得体，即系又识得咧将呢啲咁嘅局面咧安排得，哇，好体面，大家都开心，同埋可以一齐同乐，一齐庆祝。 咁、都要佢听教听话先得嘅。 妈咪嘅功劳都唔少啊，我相信。 啊，都系嘅。 都要赞下我自己先。 系啊，咁你好开心咯、啊，你完全彻底甩烂咯，个女又有老公锡啦，咁然之后佢又开始识得咁多嘢，都精打细算啦，又样嘢都安排得咁妥帖。 哎呀，做人妈咪冇话甩烂噶，你自己都做人妈咪噶嘛，你问下你个妈咪啊，甩烂未？ 我谂我哋距离甩烂仲系好长嘅时间。 系啊，咁我都好长时间啦，佢而家真系人生第二个阶段啫。 系啊系啊，迟啲可能又有多啲小朋友啦，咁啊又再多啲嘢，又要再重新学习噶啦。 系啊系啊，希望啊，感恩啦、 嗯。咁我知道 Kitty 你今朝早都拣咗一首好特别嘅歌想送俾佢哋噶。 系啦、啊，因为我女咧就好中意卡通片嘅，佢到而家佢都成日都系听啲卡通歌啦，咁同埋佢好中意 Lion King 嘅，咁因为佢只兔仔咧。都是叫 Simba。 哎呀哦。 是啦。 有两只兔仔啊，我家都有两只喎。 是啊，是那只是那些叫什么狮子兔啊。 哎呀，我那只都是狮子兔来的。 是啊，所以就是 Lion King 咯。 等我回去都播一下这只歌给他听先。 是啊，所以他真的很喜欢咯，所以我今天就会点 Lion King 一首主题曲。 好啊。好啦，咁我哋一起听着这首歌，再一次祝他们生日快乐，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okay， 幸福永远。 多谢 你，多 谢 你 电 话， okay， 拜 拜，拜 拜。To the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ave can't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 and it sees me through.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ld. 好啦，三十一有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啦，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呼吸美学先系嘛？ 冇错啊，今晚七点十分有呼吸美学第二季啊，咁啊对上两集我哋一齐睇过呢个林风眠啦，呢个绘画大师嘅一啲生平啊，佢嘅艺术作品啊嘛，咁啊今次连续三集咧都会介绍下佢三位嘅徒弟啊，咁啊。首先呢今晚就会介绍呢个赵无极啊。咁啊我哋睇下呢搵一啲专家透过赵无极嘅一啲名作去解释一下点样去欣赏佢嘅画，睇下佢嘅风格系点样，又一起去学下佢呢个哲学精神系点样嘅。 可以睇睇啊！呢、這個趙無極嘅作品，其實香港藝術館咧都有好幾幅啊！咁大家即係學完嘢之後，就去呼吸下呢個美學啦。啊， 冇錯啦。咁啊，去到緊接住啊，今晚7:35啦，繼續醫生與你啦。咁啊，呢個星期同大家探討下呢個肥胖症啊嘛。 哦，係啊， 係啊，琴日啦，同大家。 講下乜嘢真正係算係肥胖啦。咁、如果真係肥胖，咁梗係要減肥啦。咁啊，減肥有好多方法㗎嘛。近年咧比較流行一啲進取嘅方法，譬如生酮飲食法啦、簡潔性斷食方法啦。咁啊，減到肥好似係，咁但係呢啲方法係咪真係可以健康地減肥咧？嗱，嗰重點係健康地。咁啊，今晚會請嚟一啲專家啦、營養學家、醫生啊等等，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嘅。 係好緊要啊！如果唔係你減完肥之後，原來身體入邊嗰啲指數全部失衡嘅，咁啊真係得不償失啊！ 或者之後反彈嘅，咁你唔可以長時期都 keep 到嗰一種嘅飲食嘅方法嘅話，都係幾難搞的。 反彈最陰功啊！即係你又辛苦咗啦，但係你一減完之後即刻彈翻上嚟， 難搞啊！ 幾唔抵啊！幾唔抵？ 系啊， 好八点钟， 八点钟有大自然逐样解啊！嗱，咁啊，人口普查大家刚刚都发生过啦，咁啊，但系原来香港有一个蜘蛛普查嘅，大家未必听过。 蜘蛛 系啦，咁 Spiderman 热潮系咪啊？ 系， 即系都要整翻个普查先，系嘛？ 有 Spider 透过名去，透过人去， 透过人去普查， 冇错啦。咁啊，原来呢个香港嘅蜘蛛普查咧，咁啊呢个活动今晚就呢个大自然逐样解请嚟咧，当中呢活动嘅导师同埋几位学员。分享一下咧，佢哋點樣喺短短三個月裏邊咧行雲全香港，揾到超過150种嘅蜘蛛嘅。 哦，係麻雀普查都聽過，蜘蛛普查今晚留意港台31啊嚇。 好，跟住9:30啊，走在運動的路上啊。 冇錯啦，咁啊，今晚請嚟咧前港隊三項鐵人代表阿李志和，大家一齊咧聽一下佢啦，佢。身體強壯好像鐵一般咁咁硬淨係人都知啦，但原來佢鬥志都係一樣好硬淨嘅。咁點樣去到鍛鍊佢呢個鬥志呢？原來佢之前都有好多嘅挫折啦、打擊等等嘅。咁今晚一齊聽下佢點樣分享佢嘅心路歷程同埋佢嘅故事啊，去睇下佢點樣鍛鍊翻嚟噶。 我哋都有樣嘢好硬噶，就係、是、條命啊！ 唔該阿七，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国成功发射高分3号02卫星，朝早7:45，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利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3号02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8次飞行。韩联社报道，南韩前总统全斗焕逝世，终年90岁。报道表示，南韩时间朝早8:00，全斗焕在位于首尔西大门区延禧洞的住宅去世。据了解，警方和消防在朝早8:55接报，警方其后确认全斗焕死亡。全斗焕曾经担任南韩第11届和第12届总统。英国作为七大工业国峰会主办国，近日邀请多个东南亚国家出席下个月举行的外长会议，预计有澳洲、南韩和印度等超过20个国家的外交或国际发展部首长将会出席。外界分析认为，英国这样做不排除是要就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引发军备竞赛的忧虑，同区域国家加强沟通，但这样做亦都可能提高北京当局的戒心。英国卫报报道，缅甸是唯一未获邀出席的东盟国家。缅甸自2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当地改由军政府执政。参照东盟上月峰会的安排，英国要求由军政府以外人士代表缅甸透过视像出席与会。美国威斯康星州汽车冲向圣诞巡游人群导致5死48伤的案件，警方将寻求以故意杀人罪名起诉39岁司机布鲁克斯。警方表示，案发前布鲁克斯似乎逃离一场家庭纠纷，之后揸车冲入巡游队伍，似乎没有任何动机，亦都相信是单独行事，没有证据表明涉及恐怖主义。一名警员曾经向疑犯开枪，但为了现场其他人安全而停止。警方確認遇難的4女1男介乎52至81歲。醫院說，送院傷者當中有18人是兒童，其中6人危殆，3人嚴重。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清涼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0度，稍後漸轉天晴，出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723点，跌228点，成交金额67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2点，跌3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33.4跌3.7，腾讯控股485.4跌9蚊，京东集团347.4跌11.8。美团268.2跌5.8，药明生物103元跌2.7，斯摩尔国际42.95，43元升2.1，网易178.9跌5.5，恒腾网络30.7升0.7，比亚迪股份314.6跌2.4，快手92.05跌0.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1，日元114.78，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现价报16,81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2美元，卖出1,81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彩虹道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彩虹道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就系、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大口环道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碧苑。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和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和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 学想真，学想善，更学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晚7:1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帮唔帮好呢，不做中，不做保，不做媒人三代好，这句说话到底想讲些什么呢？中即是中间人的意思，你做中间人就要面对另外两方，如果双方有任何啲啲不满意都会怪罪于你，中间人好难做的。保即是担保人，如果你做了担保人，债主追不到债仔还钱就会追担保人，所以做担保人要付出的成本代价是很高，亦都要承担某程度的风险。那为什么做媒人都不好呢？撮合一对夫妇组织小家庭。如果两夫妇有些什么拗叫，他们互相数对方不是之后，慢慢就会数到去媒人那里。因为当初不是你介绍他们，他们又怎会相识到呢？所以这三个身份赚的钱不算多，但是随时会做到损手烂脚，大家都会觉得小店为妙。但是现今社会，我们又成日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岗位的。早排有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件烦恼事。话说他有一个朋友因为失业一段时间想找工，于是问我朋友现在打工的那间公司还请不请人，咁啱公司有需要找人，所以就问他可不可以介绍他去他公司做事。作为朋友，人家开到声当然是会想帮手。由于我朋友打工的公司做的事务比较繁复，是要安排好多事情，还要随时候命，工作时间差不多是24小时咁制。他朋友开始好多怨言，又话唔想咁，又话咁唔好，但是其实份工都未开始，甚至已经埋怨我朋友点解介绍呢份工俾佢。但是系呢个人搵个朋友在先噶，而家竟然埋怨翻佢。公司因为见系佢介绍你嘅人，点都会加两钱印象分，终于最后请了他了。但是请了之后先发觉他做事不是预期之中做得那么好，老细没有直接跟这个人讲，反而开始埋怨我朋友，说为什么你介绍一个这么不做得事的人来公司做，是不是想靠害啊？最后结果就是两面都不讨好了。估唔到帮人帮出个大头发，如果双方都满意大家呢，唔好意思，佢哋系唔会多谢你㗎。唔帮人自己就可以落得清净，但系我哋唔系应该帮助别人嘅咩？假设有朋友主动开口问你，你应该点反应？如果推，人哋就觉得你唔系朋友，你唔推，随时就会有一啲不必要嘅麻烦。咁你应该点做呢？究竟做定唔做，真係唔知点讲好。呢个系永远都解决唔到嘅题目。好似神秘百慕达三角一样，你永远冇一个答案。或者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啦。决定做就唔好后悔。你驚后悔就唔好做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 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昨天上睡透，遇又好，懒问候，常嬲嬲，似打手，恶恶面口。但这天上抬头，露笑口，笑面后，红的心似一粒跳跃大豆，跳动眼睛，大眼睛看着平静，却是眼睛。放心开始不肯再安静，原因遇着你，这个我眼耳鼻喉皮肤都产生反应，难抑制难抑制，连锁反应反应反应，而眉子和心思全都反应反应不停，难抑制难抑制，连锁反应反应反应，连粒脉和腰骨全都反应反应。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天就真的教大家揀一下食材啦，食士多啤梨。 好啊， 士多啤梨有好多种啦，大家在超级市场都见到啦，又说日本来自日本啦，直头有些分啲嗰啲甜度咁啊，几多度嘅甜度。 是冬天是食士多啤 梨的季节、我觉得是、好像特别甜啲咁样。不过其实而家士多啤梨都一年四季都有得食，因为很多地方都有出产嘛，系咯。咁啊， 夏天就冇 keep 得咁耐咯，可能。 系啊。 因为士多啤梨好像都是属于冬天的水果咧、即系你摆喺屋企咧，夏天就容易啲烂嘅，咁冬天就 keep 得耐少少咯，唔知系咪咁啊吓？ 嗱，咁啊教大家拣下啦，而家嗰啲士多啤梨咧都唔平噶嘛，系啦，咁点样可以拣得靓啲咧？好，首先就睇下佢系暗红色定系光面红色靓啲啊？你觉得？即系都系红噶啦，咁 光面啊，光面好似劲啲哦， 好似劲啲系嘛？ 系，其实 其实是啱嘅，嗱士多啤梨咧，就算佢你见到佢好红都好啦，都未必佢等于完全成熟嘅，因为佢本身就系红色噶啦嘛，天生出嚟就系红色噶啦嘛，咁佢含有丰富嘅花青素啦，有呢个抗氧化成分啦，咁所以咧佢就会有呢个嘅红色出咗嚟，咁但系咧佢嗰个颜色同佢甜度咧其实就冇关系嘅，反而你拣佢咧就系拣佢有冇光泽。系啦，如果佢咧红得嚟系令身嘅话咧，咁就系代表味道好啲嘅。咁、你又会发现有啲士多啤梨咧表面系有毛毛喺度，有啲咧就冇毛嘅。咁你觉得有毛好啊，定冇毛好呢？ 有好啲、好似 嗱，佢咧就啱嘅。唔少人就觉得咧冇毛好似干净啲，食落去。咁但系有专家咧就话啦，表面有毛咧就比较新鲜啲。 哦，原来咁。 好啦，咁睇埋个形状啦，有啲咧就即系我哋画画咁画一粒士多啤梨咧，就尖啲。 不嬲都系样衰好食啲噶士多啤梨。 点解啊？点为之样衰啊？ 有啲日本嗰啲士多啤梨咧，成只手掌缩细咗咁样噶，成粒海星咁样啦，好核突嘅，总之 好肥咁样， 古灵精怪。 冇咗个尖端嘅， 系啦，即系唔系最 typical 嗰啲，即系尖端啊！ 我哋画画就系画个尖端啦，倒三角咁样， 完全唔系咁样嘅。嗰啲咧就反而最甜、最好食、最多汁 嘅。系啦，嗱，佢点解咧？原来有讲啊，即系佢每个部位嗰个甜度。咁士多啤梨咧，越接近个叶，即系最阔嗰位啦，通常吓，最接近个葉嗰度咧，嗰甜度係低啲嘅，即係你由個尾開始食起，你會覺得甜啲；食到個差唔多個近個頂嘅時候，你咪覺得好似冇乜味咁嘅。 所以有個新嘅方法話，依家唔好用個尾食先咯，有食頭先咯， 搣咗個頂嘅。 因為你會越食越甜啊嘛，咁就越食越好食啦。即係如果越甜係越好嘅話，就越食越好食，就應該由肥嗰邊開始食咯，即係搣咗葉嗰邊開始食先，最後先食到尖端咯。 嗱，咁所以調翻轉嚟講咧，即係嗰個尖嗰個位咧，其實即係個尾尾嗰度咧，就係、是、最甜嘅部分嚟嘅。咁、所以如果佢尖，即係嗰個位置就比較細啲啦，咁佢、甜嘅部分咪少啲咯。咁、如果頭先你講到佢成隻海星異形咁樣嘅，個、尾咧根本就唔係尖端嚟嘅，係一個正方。型嚟嘅，或者系肥啲嘅，咁即系话嗰一个部位咧比较大啲咧，嗰、个甜嘅部分亦都多啲啦、 即系有四个角落头都甜咁样，意思系咪啊？ 系下面，佢系下面嗰个部位咧， 系我知道啊， 系会甜啲咁样。如果佢肥大啲，咁啊即系佢甜嘅部分多啲咯。 系嘅， 咁佢近住叶就一定系会冇咁甜。 所以样衰啊！就好食啲啦，即系 我很丑，世人嘅甜味， 世人嘅角度都系咁样睇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甜丝丝咁样过冬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日我的享乐时代，我要分享的就是钓鱼啦。其实呢，我想说在刚刚未冻之前那一两个礼拜呢，其实是非常之适合钓鱼的季节来的。即一来呢有啲太阳晒住啦，二来呢其实如果你去到一啲海边啊或者是岸边呢，其实是比较大风啲㗎嘛。咁又唔会话太冻啦。而家呢我觉得二十度楼下开始呢啲十几度呢就真係有少少冻啦。 係啊，如果你嗰个海边大风啲嘅真係出到头痛啊。 係啊，会㗎会㗎。咁同埋呢仲有一样嘢就係呢，其实呢鍾意钓鱼嘅人呢都应该会知道㗎啦。就是、通常呢去到咁上下时间，譬如你预咗今个礼拜 weekend 要去嘅。咁你就会早一晚呢就 check 定佢嗰个日出时间啦。然后睇下嗰啲潮涨潮退嘅时间。咁如果再稳阵啲起见咧，即系有啲人系中意喺可能啲码头附近嘅沿海地方钓鱼咧，咁你会想避开嗰啲游轮啦，或者要避开一啲船只啊，或者小轮咁样咧，咁你会 check 埋个船期表，睇下到底有啲咩嘅钟数可能会冇咁旺嘅咧，咁又或者有啲人咧专系拣啲旺嘅时间去，嗱，点解会有呢个分别咧？就系、是、如果有去过即系观赏人哋钓鱼，又或者系停留过一段长时间咧，大家应该会知道啦，即系潮涨潮退咧，同埋岸。嗰啲嘅船咧，翻起咗啲摩打之后咧，通常都会有一个情况咧系惊艳嘅。咁我就好中意睇个情况就系咩咧？因为嗰啲摩打一发动嘅时候咧，嗰啲鱼就会跳出个水面啊。咁而当啲鱼跳出个水面嘅时候咧，附近嗰啲如果有生态，譬如啱啱之前嗰个季节咧有啲候鸟季节噶。咁如果你去到一啲譬如新界地区嘅码头侧边咧，你可以观察到咧系有好多啲雀仔咧就跟住架船飞。是成即是百几二百隻咁样 嘅 喎。跟住个船尾飞喺啦，跟住就食嗰啲鱼，因为佢就哇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喺个船尾嗰度一路啄，就唔使自己潜内捉鱼呢，就可以哇即係呢个就鱼人之利，佢鱼鸟之利啦，就可以食晒嗰啲鱼啦，就唔使自己辛辛苦苦潜内捉咁。咁呢啲亦都系一啲嘅景象啦。咁其次呢，我自己觉得钓鱼呢我几享受一样嘢，就是因为佢好宁静。就你当然你可以同隔篱嗰个倾偈嘅，或者有啲人咧，其实而家咧已经系流行到咧，唔系净系踩单车会摆个大音箱， 系啊，钓鱼咧都摆个 大音箱，所以如果你喺岸边咧，其实你会听到好大声嘅 音乐赶走啊， 好大声嘅音乐。 芭比睇嚟你中意咗钓鱼，既然你咁观察入微，你今次对上一次啦，即系对去钓鱼系陪小朋友去定还是陪屋企人去啊 ？Both 其实、 哦、你有冇落手钓啊？因为咧钓鱼咧都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用鱼竿钓，一种就用手牌啦，即系鱼牌去钓啦。 我两样都有嘅， 你两样都有嘅， 系啦。 有冇斩获先？ 少少啦，不过都系啲细鱼啦，唔会话好大鱼咯、哦。因为你出到海先会通常钓到大鱼嘅。 有冇同旁边啲阿叔倾偈吹水话啊？呢排近排兴。可以钓 到 咩鱼 啊？有啊，啲叔叔话冇乜鱼钓。 哦，就系、是、啊，依家冬天入冬，好似啲叔叔成日都话钓九棍鱼啊嘛，有啲细细 只咯，同埋因为嗰啲手板大细嘅鱼，同埋我都观察到，真系好似其实咧， 黄鸭仓 系啊，好醒哦， 同埋钓鲈鱼咯，依家鲈鱼嘅季节嘅， 都系嘅，同埋都要睇下你嗰个水流，因为你就算同一个位置咧，你每日嘅唔同时间咧，其实你都未必会钓到同一个品种嘅鱼嘅。 啲叔叔好劲啊，识得睇流啊。 啊、 所以咧有段时间佢哋冇咁 aggressive 咧落啲鱼量落去，但有一段时间咧嗰半个钟头咧，哇佢哋分开几支竿咁样钓咧、嗯，你就觉得喂系时候啦，出动啦，飞云。 系啊，我都会跟住佢哋嘅，但系咧有一样嘢我唔想跟嘅就系，因为我发现咧原来咧啲水嘅温度都会影响啲鱼嘅聚集嘅情况嘅，啲、水晒得越热咧就越多鱼喺嗰度聚集嘅、哦，越冻咧就越少鱼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即系抵住个太阳晒都要去晒嗰一边咧去钓咁，咁、但系有时我觉得哇太辛苦啦，如果即系成个晏昼坐喺个太阳底下咧晒得太紧要又唔得嘅， 戴帽咯，所以佢哋有戴渔夫帽， 都系嘅。渔夫帽就所以点解要阔边呢就是因为要遮太阳啦咁。 Fishman 系啊 ，Fishman 帽系 啊，但其实我都好多嘢睇嘅，同埋 Oli 头先都有讲啦，话到底我系咪带埋小朋友去咧？咁其实系嘅，因为咧我自己细个咧都系我阿爸带我去钓鱼嘅。咁、哦、我初初就觉得吓唔系嘛，我嗰阵时咧睇过啲古仔就话钓鱼要等好耐，使乜等几日噶，或者要等唔知几时都唔知道有冇鱼钓咁样，嗰种未知之数咧。咁我觉得都可以俾小朋友经历下一样嘢就系你。期待嘅结果，你当然好想有鱼钓啦，系咪先？但系你又未必可以主宰到底有冇鱼嘅收获咧，咁咁呢一个心态同埋呢一个耐性咧，都系一种训练嚟。 系咁啊，上大鱼就攞翻屋企蒸嚟食啦，上细鱼就放翻落去海洋啦。 我大细我都会放翻佢。 而家啲人通常都系钓晒上嚟就放晒佢落。 系啊系啊，同埋我都觉得就算你真系钓鱼系一个乐趣都好啦，都系用一啲即系最基本最轻便嘅鱼钩就好啦。即系佢哋嗰啲轻便鱼钩咧，系唔会伤害到条鱼噶。 系 啦，就即系我好怕嗰啲咧，见到 人哋用嗰啲好多直爪嗰啲咧，就真系唔好咯。 嗰啲八爪勾啊，我嚟钓泥掹嘅，或者叫捉泥掹啦，嗰啲就唔同玩法噶，嗰啲又唔系伤害啊，直情钓翻屋企加送噶啦。咁啊，加送啊，加送嘅玩法啦。如果你钓完之后又唔食，咁样又残杀到嗰个生灵涂炭，咁啊唔系咁好啦。咁呢啲都系基本嘢嚟嘅。不过即系我都好认同啊，你旁边啲叔叔话啊，依家冇乜鱼钓，系因为咧过往啊疫情嘅缘故，大家冇得出外咧，好多朋友仔都成为咗钓鱼发烧友啊， 多咗好多人啊！你讲得好啱啊，嗰晚头系坐到密质质嘅啲人， 啲鱼真系可能有机会俾我哋钓晒，所以大家即系轻手啲钓啊，真系。 同埋真系要爱护嘅生态，即系我觉得有一样嘢都系嘅，譬如好似我啱啱嗰一次嘅经历咧，我先生有爪镬嘅，佢钓咗垃圾上嚟，咁、我哋都好系啊，我哋都好多谢佢，因为即系啊，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你钓到垃圾就即系可以帮个海洋生态咧，又出咗一分力啦，咁样 少一件垃圾啦个海。 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享受嗰个乐趣，同埋都系要同个生态好好相处，咁先得嘅，都要爱护佢。 系啊，咁啊，睇下礼拜六日 weekend 嘅时候有冇机会同屋企人去钓鱼啦， 出下户外活动啦， 出下海又得，去下码头又得， 唔好净系开会先钓鱼啊， 系啊，开工啊嗰啲咧，自己去户外钓下鱼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